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以及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美国政府的最新限制将会进一步毒化两国媒体在对方国家的工作环境，又说只要中国媒体受到实质伤害，北京一定会报复，而美国媒体在香港的业务可能会上中方的报复清单。在北京，外交部早前说，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的正常人民交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106点，总成交金额24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4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4点，跌1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8.5元，跌8元；美团点评265.8元，跌3.2元；阿里巴巴298.8元，跌1.4元；建设银行5.75元，升9仙；工商银行4.66元，升7仙；盈富基金25.42元，跌1.2元；友邦保险77.8元，升1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9，瑞士法郎8.55，澳元5.502，加元5.885，新西兰元5.153，欧元9.18，每百日元对港元7.4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3点，跌154点。港金现价报17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美元，卖出191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左转去伟业街咧就挤塞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左转去伟业街咧系挤塞，而家车龙都好长啦，排到去九龙货仓。咁就系受到观塘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对开嘅交通意外影响啦。咁而家观塘绕到油塘方向左转伟业街咧系塞嘅，龙尾九龙货仓。咁啊，跟进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咧就好塞啊，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嘅，就系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系塞，龙尾去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太子道西咧去旺角方向，由弥敦道一段咧就断断续续啊，车龙就排到去彩虹道。在新界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深井一段車多，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東區走廊太古城橋面來回、將軍澳寶順路靈實醫院方向維景灣畔、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方向荃灣、全錦公路雷公田來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喎，而且佢真係想裝人哋喎， 佢裝人哋有冇裝啊？ 我出去裝人哋有冇裝？ 係啦，咁你裝到啲咩翻嚟啊？ 我隔離真係裝咗喎， 係啊， 又裝咗個好似阿豪仔所形容嗰啲嘅密碼鎖係咪？ 係係係。 其實你平時可能你冇乜留意嘅，但係佢當自從講咗有密碼鎖呢家嘢，佢先望啲咦係喎，有 冤家喎，真係。你好仔細喎， 係啊， 你裝到直情咧嚇喺個底度炒上去喎。 唔係，因為咧我都好好奇就話咧如果嗰啲情況啊發生好似喺阿豪仔屋企身上嘅時候咧。究竟如果冇曬電或者壞鬼咗嗰個密碼鎖咧，係咪可以有個用傳統方法係啦咁嘅咧？咁 結果你裝到啊？ 咁我又望下隔離屋嗰個啦，我唔肯定佢嗰個係咪後備時窿啊？ 哦， 但係咧，因為喺佢嗰個嘅個密碼鎖嘅底部咧，最下落少少咧，佢有一個銀色蓋掩冚住咗嘅窿窿圓咕窿。咁我唔敢撩 開 佢， 即 係 好似防盜眼咁啊！ 唔係你試下打開咧， 你試下打開，跟住警鐘就 唔係打開咧，佢就有個字寫住唔好裝咯， 然之後就會鎖住你喺度， 又或者寫住我不是時窿咯咁樣， 跟住就響警報先驚啊，係咪先？ 佢搞到上癮喎， 係啊， 佢 唔想眼腳好奇啫， 佢唔單止望喎，好似你咁樣咧，最中意行過人哋啲名車咧就裝咧， 啱啊！ 你而家咩啊？佢中意望下人哋嘅名車咧， 有 啲招紙啊， 即 係 望下 行 車證，睇佢咩年份啊。跟住几多 CC 啊，咁样望下啫。 嗱，我想 话，我都系保持距离望嘅。 系啦，嗱， 冇不轨迹，冇不轨迹图嘅。 谁知道啊？ 啊，我话我睇完就走噶啦。 人哋睇完都走啊？咁你话佢冇不轨迹图啊？ 咪就系吓睇嗰个片 啦。 我哋啊摆一条片咧，就即系上我哋封锁 page 啦。其实咁有啲报纸都卖咗噶啦。 系啊， 嗰条片里边。你咪就見到有一個程振鵬加桂花田嘅混合體咯， 好奇人 又好奇啦， 又 周圍 裝 啦，但又話自己冇嘢噶，我冇嘢嘅，因為佢哋睇唔到佢做啲咩 嘛。佢冇講話佢冇嘢嘅，不過俾人影到佢有嘢啫。 佢真係同你一樣啊， 唔係啊嘛， 你就裝門鎖。 喂，真係我懷疑佢分咗你俾人影到添啊！你咁樣裝人哋， 喂，我冇掂過嗰道門嘅喎。 咁你得 望下啫嘛， 你試下裝女仔啊嗱，裝完之後我冇掂過佢㗎， 咁啊 係， 咁啊都係死嘅，都係 死 嘅， 你仲要一模一樣喎，我望下下边有个盖掩 啦，系啊，问题系嗰对门嘅门锁系喺门中间，咁跟住 盖掩入边有冇锁匙窿，我唔知道、啊。我冇掂到喎， 我講緊道門啫， 我都係講道門啊， 道門啫嘛。 好啦，咁而家究竟有邊一個人咁好奇啊？又 因為咧，琴晚咧有個朋友，我個朋友咧就 send 咗呢個一張硬照嘅相啦，因為 cap 圖嘅。咁跟住咧就喺嗰個有少少個影片啦，因為咧就係嚟自嗰對屋嗰間屋企裡面咧喺門口，佢係屋企大門咧喺個門頂設置嘅一個閉路電視。 係啊，呢個都神奇啊，真係。 原來可以，即係原來有人會咁樣影住。 即真係好擔心咧，你又會喺門口都裝埋個閉路電視咯。因為嗱，你話咧，如果你係嗰啲叫做house 啊，直情你就係咧同個路面咧大屋咧，你話你喺出面裝咧都合理啲啊。 係， 好少咧入到去高樓大廈咧，即可能我哋呢啲 即自己住户都裝一個喺門口。 係啦，一係就咁樣 出面嘅情況， 隔離嗰個窿禮咯。我聽過嘅有啲同事咧，佢話喺隔離嗰個窿禮啊，或者對面嗰個麻煩咧，佢咪裝個 cam 咧。 夹住对面，系啊，系都系嘅。 今次就真系俾佢夹到嘢。 真系，因为咧，话说嗰对门咧，即系嗰个嗰间屋企咧，个门顶嗰个 CCTV 咧就影住有一名男子。咁啊，报章咧就写住年约四十岁，阿鹏仔嗌个名啦吓，佢都四十岁咁样。 你两个错重点啊，麻白鬼。 系啊，我都系咁 话。 你哋唔识睇啫。 咁即系你会唔会敏感？佢话年约四十岁，一中等身材。 系啦。 跟住鹏仔话咁都中等身材，咁我点啊？ 系啦， 咁佢做咩啫？个男人 就影住咧，佢喺对面屋，啱啱咧，因为嗰个镜头咧就影住对大门对门啦，打对台咧有一间屋咧，就系见到佢咧捂住身咧，咁喺个闸里面咧有啲 动作， 真系装噶， 踎咗喺个 真系 踎 系系啦，因为佢系由佢系由低炒嘅，因为通常咧都话开撬开啲闸咧系由低嗰度容易啲噶嘛，叫做 同阿廖振鹏头先你做嘅一样啊， 我 装人哋个锁嘅底部， 错。 我系望 鹏仔去到个锁系唔需要踎低，你就要啦。 你巨人啊，巨人嘅门啊，我唔使踎低， 因为佢门啱啱 佢呢个位啊，真系 我保留呢一个投诉嘅权利啊， 系 机会。 唔系你要亲自带桂花田去到门度度多次，你睇下我使唔使踎啊嗱？ 我高过佢要踎噶， 我老虎都踎踎先啦。 咁咧，跟住见到佢咧，即系对面嗰对闸咧搞唔掂哦。 佢行過即係事主即係有一個閉路電視嗰條門嗰間屋咧， 自己嗰個位 係翻嚟佢個門口啦， 翻嚟佢門口咧、哎、又喺度烏低身咧，就喺度撬諗住撬閘咧，應該 佢做啲咩就砸我哋估啫， 估啫，即係動作似啫， 佢擺低錢我都唔知啊， 跟住咧佢仲有一個動作就係咧行翻去出去走廊咧望一望，誒、哎、有冇人先咁樣嘅，係 啊， 有一個動作， 但係佢有一個動作咧，佢自己就真係 嚇，係啦，抵佢嘅， 佢拉低咗個口罩有。 哦，系啊， 咁咪俾人 cap 到相咯。 佢就算冇拉低口罩咧，你冇发现咧？佢真系好似人哋嗰啲咧传统小说嗰啲形容咧， 咩啊？ 一面嘅咧横凶相啊！ 哦， 你有冇发觉佢都几凶狠啊？眼神啊， 系咪啊？ 真系嬲咗， 系啊！佢发觉哦，点解两度 唔起又即系咁稳阵嘅？ 系啦，嗱又唔知佢做乜啦？但系我哋都话啦，送外卖你都惊啦。佢咁樣， 但佢冇嘢抽住喎，送外賣。 抽住喎， 你好似阿彭仔，哇、啊，定、係好似我哋琴日講完話，有啲密碼鎖，佢睇下啊，有冇密碼鎖咁樣咧？ 鐵閘嚟嘅喎， 係啊，佢就喺度撩下撩下咯。 咁就開咗鐵閘先睇咗大門有冇密碼鎖。 咁今日報章 follow 啦，就都有揭發咧，就話疑似嘅案發地方咧， 九龍灣啊， 麗晶花園嗰度。 係，咁就話有該區嘅區議員已經確認咗啦。话系嗰个嘅丽晶花园嚟嘅， 哦，就唔系好似上次水泉澳嗰度咧，就话个大妈唔喺我嗰度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嗱，而家呢个就点解我哋攞出嚟讲咧？除咗你话笑一笑佢 之外，攞出嚟讲啦，惊啊！ 系啊，喂，大佬，原来如果佢吓、有一半系想叫你门嘅话咧，佢而家嚟到你门口噶咯。 嗱，我想 佢嚟到你门口，佢而家只不过俾到大闸咧挡住咗咧，即系定负其实。望门轻叹啫。 喂，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我哋我唔知道你去过，我去过未啊？嗰、那个丽 晶 花园，我去过嘅。咁佢哋楼下都有保安啊，都要揿密码入闸先去到噶嘛。 你嗰次系咪横冲直撞啊？ 唔系，我系 有冇俾人截住？ 又冇，因为我嗰时去学琴啊，去嗰度。咁所以 你去学琴个年代啊？系咪在港督嗰个年代？ 系咪着？系咪扎田妈边？ 系咯， 九七仲未回归 校服仔咁样。 系未回归嘅。 哇，你真系经典喎、 啊！咁跟住就。咁都要登記啊，或者即係可能叫我妹妹啦，咁啊有媽咪喺度帶住，喂真係因為咩事？ 唔係叫你阿嬸咩？ 我都係妹妹過噶嘛， 係咯，佢都妹妹， 所以你生得老貌， 生得豪邁， 咩啊？ 姿勢比較奔放， 解釋咩意思、啊？ 我梗係借頭借路踩多兩腳啦、啊，踎喺個門就唔使踎。 你試下同埋彭仔一齊入啊！ 你唔知死嘢啊！ 做乜拖住個老豆嚟？请登记啊，你两 父女。但系你嗰阵时严密都好咧，你起码都四十年前啦，大佬。 唔系啊，但系嗰阵时已经有嗰个叫看更啊，跟住有要密码咁样入去噶嘛。 所以我睇完呢条片咧， 今时今日唔会冇啩。 系啦，我第一时间就觉得咧，原来有道铁闸都系稳阵啲啊。虽然我知道咧，有好多富贵人家，譬如我哋对面呢个程振鹏咧，佢哋嗰啲屋苑啊， 个私人 私人屋苑， 巴闭屋苑， 佢就净系直接得到大门嘅啫嘛。虽然个大门好坚固个样， 佢唔俾你装铁闸啊， 好多朋友都系咁。 嗰啲私人大厦咧，冇乜空间俾你装闸 嘅。系啊，嗱，不过我唔知道你嗰度咧，我去好似去过佢屋企一两次咧，我唔记得咗个保安啊。我以前有去過你嗰度嘅。 有啊， 以前咧我去我啲 friend 度咧，佢有一個又係將軍澳嘅，佢就喺嗰啲唔知咩天啊定咩曬嗰度咧。 係咪姓陳㗎？你個 friend？ 唔係啊，你哋唔識㗎。咁咧佢係好麻煩嘅，我都喺節目度分享過咧。 嗰啲仲煩啊，應該越新嗰啲越煩啊。係 啦，我係話我都明佢保安好嚴密，但係已經嚟到一個地步咧，我一家大細我拖住兩件咧，成個拜年碌㗎啦嘛已經。 黐叉㗎， 係啦，佢都係咧話。 佢喺嚴好嚴謹咁登記啊。 等等，呢度有兩架 lift， 你唔准搭嗰架 lift。就算人哋開咗門咧，佢話對唔住，你哋唔入得，你叫 lift。我話點解？佢話 即係訪客 lift 嗰架。 訪客 lift 係呢部，呢啲咧就住户 lift， 你入到去咧你都撳唔到，就係因為要 do 卡。我話喂唔係，你架 lift 又幾廿年都唔落嚟一間，你幫我拍一拍卡入去都唔得咩？ 因為好似聽你講過拜年嘅時候 係嘛？但係咧嗱，你 聽過啊？ 你佢直情打好多次電話咧，幾乎就話 confirm 你依家人係咪真係去嗰個單位啊嘛？ 佢一家四口嘅，仲紅色褲喎，我對鞋白色嘅喎，即係你個 friend 綁鞋帶定係魔術貼啊對鞋，即係爭在未咁嘅啫。大家你嘅諗翻就係咁，好似 有用 嘅， 原來穩陣好多， 因為佢上到佢冇大罩嘅嘛，我感覺咧， 得個門嘅啫， 冇著內衣一樣啊感覺， 有啲赤條條， 應該係感覺得翻個內衣啊， 咁係咯， 我淨係得翻個內衣，冇著外套喎、啊。 咁你梗係自己屋企先安全㗎嘛。 即係原來佢哋啲咁嚴謹呢係對於訪客嚟講係煩嘅。因為我家 住户就會覺得抵俾啦嗰個管理費。 係呀，一慳咗個鐵閘就俾佢哋個secure囉。 係呀，因為呢即係有啲呢係喺地面嗰時呢即係佢仲要平台仲要大客。 再上㗎嘛。 即係其實入三個閘呢佢都要 call 你係咪有呢個客人嚟搵你呀。去到大堂又打電話嚟啦咁樣跟即係好 明啊呢啲。咁所以就即係又見到有啲咁樣嘅想話企圖唔知係咪入屋行劫嘅呢啲咁樣嘅壞人呢巡嚟巡去呢就會覺得呢真係呢啲保安呢好重要啊好把關啊。 同埋呢又返返我哋呢以前80年代呢防盜常識啊。记唔记得有条好无聊嘅桥噶？ 咩啊？哦，开灯喺屋企。 开灯、 哎。我想话俾你听咧， 屋企冇人都开灯、哦，因为以前咧， 同埋开电视啊。 系啦，我就收音机都 收 音 机， 收 音机 好啲， 冇 晒。 同埋收音机真系不停讲嘢噶嘛，我哋 系啊，真系 电视都可能有啲唔讲嘢嘅情况嘅。 因为咧，我觉得呢个做法咧，以前屋邨系最有用嘅、哦。因为嗱，如果你而家私人楼宇咧，譬如你今次丽晶花园个 case 咧、嗯，其实你开灯系冇用嘅，都遮住手睇唔到。以前屋邨点解有用呢行过咧，佢系喺你喺条走廊度啊嘛。其实佢同就算棚仔行过啊，佢都望到上面个窗咧系开住噶。 系， 因为有个气窗位系咪？ 佢有一排咧都唔止气窗咯，我都个侧窗咯。我而家翻去探我老家嗰度咧，青衣咧都系嘅。你打横行过嗰、那个墙壁位咧，走廊位咧。你見到佢嗰個上面有天窗嘅， 所以咧就氣窗啦，嗰個就 佢開燈唔開燈 咧， 就睇到嘅、嗯。再加埋如果你有收音機同埋電視咧， 使唔使加兩個剪影咁咧？ 又唔使嘅，多就 係啦，我都覺得應該要係啦。 點樣喐？哦，攞個風扇，發有人喺度啊！ 又或者整個細佬哥玩嗰啲火車咧，係咁行入去咧。 係啊，不過如果你播片啊，唔好播錯嗰啲喎。如果某机吸引好多人嚟听，哇！佢哋呢户好劲啊！ 哎呀，唔好骚扰人哋啦！ 咪八个钟都冇停过， 几个钟都未停过。我心是怕失我身份，为何还没信心分享恋爱光阴？闲杂某君，为着批判别人来给你极低分，别乱说伤人。从来明白我心，就有着怨与恨。如沿路没有灯，好想给你牵引。烦闷气氛，就像天气弄人。如果你未安心，想给你兴奋。人们在数说你不吸引不天真，和你牵手似是爱有笨，尤其是说话你迷人，哦，你未留神，是谁听得比你伤心？难道我不担心，不想牺牲，不知道你两手抖震，仍然为你等，伴我编织脚印。I know， 现实有黑暗。其实我很担心，很想牺牲，很想气愤，两手抖震。其实越痛心，你越要争取一个吻。自信能和我相争，从来明白我心，就有着怨与恨。如沿路没有灯，好想给你牵引。烦闷气氛，就像天气弄人。如果你未安心，想给你兴奋。人们在数说你不吸引不天真，和你牵手似是爱有笨，尤其是说话未迷人，哦，你未留神，是谁听得比你伤心？难道我不担心，不想牺牲，不知道你两手抖震，仍然为你等，伴我编 车脚印 I know 现实有黑暗，其实我很担心，很想牺牲，很想气愤，两手抖震，其实越痛心，你越要争取一个吻，要分你别人，自信能和我相争。 苏永康啊，其实我很担心，真的很担心， 真的担心啊！ 所以喂，我哋咧可以喺 好猖獗噶嘛？ 系啊，我哋可以喺网上面呼吁大家咧，嗱，我哋条片订低咗啦，你固然可以睇嚟，大家自己互相警惕啦，都不妨可以话俾我哋听咧，你住嘅嗰屋苑咧，譬如你有冇大闸啦，即系讲紧你个门口啊， 嗯、 有铁闸冇铁闸咧，同埋个保安咧，你自己评分咧、嗯，你自己住紧嗰笪地方咧，算系高中低啊，严疏松啊，究竟系边一样咧？真系、嗯、 啊，仲有咧，其实咧， 咁系喺面书嗰度， 系啊，你可以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系啊， 咁啊，就讲紧咧，譬如之前咧。讲紧点解有啲人可以偷到信呢，就系、是、因为有啲唐楼咧，九龙城嗰啲啊，嗰啲信箱咪喺晒下低，但系佢冇闸啊，或者系冇管理员啊，成啊，系啊，咁佢就咪就咁自己行上去咯。 佢嗰啲闸咧，以前我 friend 都住过油麻地嗰啲唐楼咧，佢、其实本来系摔咗上去噶、但系嗰阵时又方便大家出出入入咧，佢哋自己就半掩， 或者搵啲胶纸贴柜， 系啦，即系嗰个开锁开关位咁样咯。咁啊，大家都不妨可以俾下分咧，即系会唔会你都考虑，如果公契容许咧？喳喳林快啲装翻个铁闸 先， 系啊，或者同你个看更讲，喂，问清楚啲，严拿白装、安心啲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港龙航空停运，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国泰冇诚信，决策欠透明。即使公司今次决定可以每个月减少5亿元嘅支出，但唔能够补翻失去嘅诚信。梁佩允又批评国泰违背对员工的承诺，疫情艰难下选择直接摧毁港龙。他说有向公司反映员工愿意牺牲工资和福利，希望一个不能少，最终公司突然宣布有关的重大决定。他说政府早前注资国泰集团，最终对员工并没有帮助，认为政府需要负责。他又说公司并没有特别承诺日后会优先聘请今次被裁的员工，工会收集会员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国泰航空裁减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司已经向留任员工发出新合约，需时14日内回复，底薪同时薪减幅达到14%至36%，福利有好大改变，员工感到彷徨。孙德贤说已经向公司争取不应该将新合约视作长期合约，应该转为短期合约。他说公司初时态度较为强硬，后来知道明白到员工的忧虑，公司代表说会向更高层反映。他透露公司已经提出留任员工需要参与无薪假计划，工会继续同公司沟通，不希望出现新一波裁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初审国防法修订草案的议案，中国人大网在网上公布草案条文，征求意见至下个月19号。草案增加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容，又增加公职人员模范带头参加国防教育，以及对普通高校和高中学生实施军训制度。草案关于国防动员和战争状态的章节中提到，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威胁的时候，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进行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其中发展利益是新增内容。现行法律的第四章名称是边防、海防和空防。草案 修订增加其他重大安全领域防卫，并新增规定，国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包括太空、电磁、网络空间在内的其他重大安全领域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的安全。法国为上星期被斩首杀害的中学教师帕蒂举行官方悼念仪式，总统马克龙出席并支持。马克龙形容帕蒂是寂寂无名的英雄，伊斯兰主义者想摧毁法国未来的目的永远都不会得逞。悼念仪式在巴黎一间大学举行，历时40分钟，帕蒂的家人和政府官员等大约400人参加，帕蒂获追授最高荣誉勋章。47岁的帕蒂早前向学生展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上星期五在任教的学校附近被杀，警方开枪击毙18岁生于莫斯科的车臣瑞疑凶，并扣查多名14岁至15岁的学生，话他们怀疑收取金钱之后协助疑凶识别帕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5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36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9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97点，跌1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7.5，跌9蚊；美团点评263.6，跌5.4；阿里巴巴298.8，跌1.4；建设银行5.78，升1.2；工商银行4.68，升9仙；小米集团22.1，跌3毫；盈富基金25.4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66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29美元，卖出1,91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喺桥中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少少挤塞，排翻去屯门公路口噶，就系、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屯门公路口。较早前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有条支路左转落伟业街嘅，就比较挤塞，咁所以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油塘方向慢车排到去 Mega Box 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观塘嘅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利金融中心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油塘方向左转翻落伟业街咧慢车，龙尾喺 Mega Box 对出。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枫树街第3-4线嘅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近住枫树街一段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车多，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弥敦道慢车， 排到去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演布房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荃湾、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无才可去补苍天，往日红尘若许年，此系生前身后事，先谁寄去作其全。 贾宝玉一生多情，与红楼梦众多女角关系千丝万缕，究竟他是一个痴情的人，亦或只是一个坏了的人？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往日红尘贾宝玉》，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曾志豪今日咧想同你讲下泰国最近啊嗰个游行示威嘅进展啊吓，因为咧自从咧10月14号咧爆发连续咁多嘅反政府示威咧，其实佢已经对我哋香港人造成一个好大嘅错觉啊！你系真系望住啲画面咧，可以玩 photo hunt 咁样咧，哎呀，爸爸，我分唔到啦，边一忽咧系香港，边一忽系泰国？点解咧佢哋啲水炮车都系蓝色嘅咁样？系冇错，佢除咗令到你咧好似玩紧 photo hunt 之外咧。你都會見到，哦，都有啲唔同，因為咧，佢哋最新嘅進展係咩咧？佢哋俾人示威嘅嗰個總理巴育咧，佢哋就話啦：，我明㗎啦 ，Cop Kunka 蔡邦，我知道唔可以咧用強硬嘅手段，強硬手段差並非可行，唯一出路喺議會裏邊靠。注重法律同埋人民嘅基础重炒先至係呢最好嘅方法嚟㗎。佢亦都话呢自己准备踏出呢一步㗎啦，希望可以减低社会嘅撕裂同埋仇恨。咁啊，佢哋嘅讲话呢就被誉为呢係为示威降温。咁你话啦，呢个对香港人睇起上嚟系咪发觉啊又争好远喎。咁但係头先我喺度又炒又靠又跑。究竟呢，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一下泰国人呢，他们在这段示威期间呢究竟在讲什么呢，又或者其实他们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嗱，你今天就可以看看我介绍的这条 channel 了。因为这条 channel 呢他就是一个在泰国生活的台湾人。哎，或者这么说，一个在台湾，一个台湾去了泰国生活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的推介来的。他那个channel 名咧就叫做哲哲啊，系哲学个哲啊，哲哲。咁然后咧，佢个样咧，我真系想话俾大家听，唔知系咪咧，即系有呢种潜移默化咁样嘅作用嘅。佢样好似泰国人，究竟佢本身系咪混血儿呢？我都唔知道。但系好搞笑嘅，因为你听到佢系讲台湾国语啦，但系佢亦都喺泰国嗰度咧，即系好多风土人情咧都好熟悉嘅。咁啊，佢同一般咧介绍泰国嘅 channel 有啲咩唔同咧？其实我望过好多噶啦，有好多咧都系集中喺吃喝玩乐上面啦，甚至乎而家有好多移民泰国嘅 channel 出现噶嘛。但系咧，佢就真系唔知系咪台湾人咧，佢哋都对呢一啲政治嘅题材咧一啲都唔陌生啊。所以咧，如果你揿入去呢一条叫做哲哲 channel 里边咧， 佢有好多關於咧，即係泰國最近發生嘅嗰啲政治動勢動態咧嘅影片嘅。嗱，譬如舉例咧，佢有一條咧就係講緊，喂，六個月前記唔記得奶茶聯盟成立咧，就話中國同埋泰國佢哋咧喺個推特上面大戰啊嘛。咁咧佢都有條片咧就話俾你聽，中泰推特大戰嘅導火線係啲乜嘢？點解泰國網民會擊敗中國嘅小粉紅咧？又例如咧，佢會同你講咧就話，喂，新泰王終於登基咯，因為之前呢個拉馬九世国王咧逝世之后咧，咁啊十世咧就拖咗几年嘅，因为佢哋有个守国丧啊嘛。2019年嘅时候咧，先正式登基咧，佢又会介绍过新登基嘅国王究竟系咩来龙去脉啊，同埋佢会咧介绍埋咧泰国嘅皇室文化同埋旅游嘅禁忌。嗱，你知唔知啊？如果呢一个泰国嘅朋友咧，就算佢唔系泰国人都好咧，佢喺泰国咧，如果评论泰国皇室咧，都是攞命搏的，因为你知道他有条112的罪状呢，如果他觉得你讲得有不敬，又或者你知啦，出条片如果太皇张相不靓的呢，可能他话都会被人告的，所以呢他都算几勇猛的。所以呢你看他这条 channel 呢都几丰富的，不单止只是吃喝玩乐呢，你会了解埋泰国他们呢现在的社会文化呢究竟发生什么事。那好啦，现在他们发生的这个游行示威呢，佢都有涉猎噶，咁佢用嘅 angle 系咩咧？佢就话看时事学泰文，十分钟咧就可以睇到咧泰国反政府学运嘅实用泰文啦。系啊，佢就教你点样读咧里边啲口号咯。譬如咧，我哋成日见到佢哋用三只手指竖起咧，就有三大诉求啊嘛。咁呢条片里边咧，佢就教你啦，嗱，三大诉求嘅泰文系点读咧？我勉强拼一次吓，三 call recall re-roam。三 call read wrong， 好似系咁嘅意思嘅，三大诉求。咁啊，所以咧，如果集会咧，佢就话啦，重男重男。咁你睇下呢条 channel， 学一学泰文，总有机会咧，我哋可以恢复航运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去泰国。到时你同人哋倾偈嘅时候，你都可以问一下，唔使净系问一下人哋沟奶脉脉水脉脉，你都可以咧同人哋融入一下噶。收控、recon 三大诉求究竟是什么来的呢？所以如果要给emoji公仔的话呢，这个真的要给手指公，超实用，正啊。瞬间看 channel， 刚才我都讲啦，如果我们有机会恢复航运的话呢，心有灵犀。程振鹏即刻找了条同航运有关的 channel， 真的啱晒你了 ，Copcon 跨交俾你啦，程振鹏。 沙话啲，失败失败，最紧要开心。不过如果咧系啊可以放行啊，飞到去泰国嘅话咧，那个三大诉求咧，应该作为旅客，我会话几多钱，有冇得平啲，同埋有冇个新嘅， 新嘅咩啊？ 新个落嗰个 新嘅 包包， 我想问你仲记唔记得你嗰日教嗰、那个嗰、那个叫佢哋加油啊劲啊嗰、那个？ 嗰、那个唔系我嚟 嘅，系你， 我系希斯拉人嚟 嘅。哦，系咯，你 friend 个叔叔嘛， 阵间再问咯。 啊，我记得啊，讲太劲劲劲妈妈， 叔叔 系啊， 叔 叔。好啦，咁啊，曾志豪咧踢咗咧，彭仔今日咧就准备同大家介绍一个嘅 channel 咧，都系同咧航运业有关嘅。咁啊，想必然就系同咧近日啊我哋香港嘅大事件有关啦，系咪？呢、這个国泰裁员都成，哇，原来8500人啊，大约当中咧5300多名咧都系香港嘅员工嚟嘅。你就系听个数字都知道震撼啦吓。而呢個港龍咧更加要停運添，當然啦，當中都有好多咧係譬如工會嘅朋友咧，有反映翻公司咧，佢哋聽唔聽工會，以至到啲員工啊，之前咧其實都有啲嘅同理心啊，意思即係話咧都想咧係幫公司嘅。原來咧工會都表示咧，曾經咧係員工咧係有向公司反映咧，佢哋願意犧牲自己嘅工資同福利，係希望咧最後能夠幫到公司留翻啲錢咧，兼且係可以一個不能少，即係唔使裁員啦，係咪？咁但係最終咧，公司都係宣布呢個重大嘅決定啦。咁啊，令到咧一班嘅員工咧，即係連道別嘅機會咧都冇啊！咁講好啦。咁而喺呢一個嘅大事件嘅之外咧，咁彭仔都睇下啊，會唔會其實喺呢一個網絡上面呢啲短片頻道啊，都有 啊，真係一啲香港嘅航空業界朋友咧，自己做一啲嘅 channel 做 YouTuber 嘅咧，啊，真係有嘅。为数呢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咁啦。咁喺芸芸之中呢，鹏仔就揾到一个呢，佢个名呢，如果係英文寫嗰个方法呢，佢就叫做 MM Travel Buddies。咁中文呢，佢一条片度出嚟嘅呢，弹出嚟嘅名字呢，就叫做 M&M 空中旅人，就係旅客个旅客。好啦，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由两位嘅女子呢所组合而成嘅一个channel 嚟㗎。咁 M&M 呢，就係代表佢两位啦， Michelle 同埋 Mandy。咁佢两位呢依家呢可以话係前空姐啦。点解係前呢？因为佢已经俾人炒咗啦。咁佢两位呢，从虽然佢冇名言啊，但係从佢哋呢喺呢个影片当中呢 post 出嚟嘅相片呢，见到佢哋着嘅制服呢係国泰嚟嘅。呢两位嘅前空姐呢，喺呢个 channel 入面呢，主要都係分享返佢哋入行嘅所见所闻啦。其实呢两位嘅女孩子啦， Michelle 同埋 Mandy 呢都生得几靓女嘅。咁所以呢作为一个观众呢去睇呢啲嘅channel 嘅短片呢，都係顺眼啦。咁所以会 keep 住睇啦。咁而佢哋喺开呢个 channel 嘅时候，佢哋系未被炒嘅，咁一路做落去咧，系去到今年嘅上半年嘅时候咧，佢哋咧系被炒咗啦。咁其中咧喺呢一个 channel 入边，佢哋主要系分做几个系列嘅，包括咧有呢一个嘅空姐二三事系列啦，就讲一啲冷知识啦。空姐讲故事系列咧就系爆啲行内料啦，仲有一个好贴近时事嘅咧就是疫情系列。咁咧就系当中有提到咧就系讲啊空姐被炒嘅。咁喺呢一个嘅片段入面呢，两位嘅前空姐呢都有讲返佢哋呢曾经呢就好似头先彭仔所提及到，工会话呢员工曾经有愿意牺牲工资同福利，希望呢係能够保住呢一个不能少嘅。咁佢哋有讲到呢呢两位嘅女前空姐呢，佢哋呢係属于嗰种叫做 outport base。即是呢长途机航线啊，即是有外国为基地嘅嗰种嘅员工嚟嘅。咁佢讲返呢，就喺上半年嘅时候曾经佢签过一啲嘅文件呢，就係话愿意呢牺牲自己部分嘅福利啊，咁嚟到希望可以保得住大家同行同业啦咁。咁但最终呢大家知道结果呢已经係不能够挽回啦咁。咁呢啲呢就喺佢哋嗰个疫情系列入面呢係可以睇得到嘅。咁除此之外呢亦都咧有一啲咧就係都可以八卦下嘅，就听爆料啦。如果唔係咧，冷知识咧，我都觉得咧值得可以係大家去睇下嘅。譬如咧讲到咧冷知识方面咧，有一个叫做 passenger profile list 嘅。咁两位前空姐就话咧，呢个乘客记录手册咧就係佢哋咧开工嘅时候咧就必定咧就会有一份嘅。咁做咩啊？哦，冇嘅，主要就係写低咗哇喺曾志豪曾经咧坐过我哋呢个航空公司几多次啦。咁佢咧就曾经作出啲咩投诉呢，话啲食物唔够新鲜啦，话佢坐嗰个位唔舒服啦，等等，总之投诉呢全部就集低晒。 咁跟住佢会帮我㗎系咪呀？ 係啦，佢就会因应翻，咦，原来呢位贵客呢就曾经有呢啲嘅要求㗎喎、哦。咁一系呢，我諗如果我系嗰个空姐呢，就一系我就唔好撩起佢嗰啲嘢啦。一系呢就是、做得更好，譬如如果佢有一个系话啊个空姐呢唔够靓呢，咁我扮靓啲。 你要搵下桂花田出嚟。 係啦，即系呢啲我自己估啦。咁原来有一个咁样嘅，将一啲呢麻烦乘客呢集低晒㗎喺呢一个嘅 profile list 里面嘅。咁亦都有呢朋友可能会好奇，喂，又话空姐呢如果係长途机嗰啲呢有一份㗎喎，咁佢啲边度瞓觉㗎呢咁样。咁我听过嘅，但我就冇想象到究竟个空间系点样嘅。咁喺呢一个嘅 channel 入面呢，佢係有埋相俾你睇呀，所以你知道哦原来係咁样嘅。咁呢就喺一啲嘅大型航机里面呢，佢嗰个机尾呢就有一道门嘅，要密码㗎，唔系指模，唔使指埋密码。佢话咧，打开个门咧，有条楼梯就可以上去上边咧，就系、是、有一个咧 哇！原來是有成八張單人床嘅，咁就係打對面，即係四張四張左右兩邊啦，中間有條好狹窄嘅通道俾你行咧，咁咁佢哋咧就喺嗰度瞓覺噶啦，咁有啲似咧船艙入邊咧嗰個內籠嘅嗰個感覺嚇，咁呢一個咧都係喺呢一個叫做咧 MM Travel Buddies 咧個 channel 入邊咧見得到啊 Michelle 同阿 Mandy 咧，即係由咧當初係做緊空姐，到中間咧已經俾人炒咗，跟住咧就依家仲係繼續咧運作呢、這個。channel， 你可以睇到佢依然都系好敬业熬业嘅，虽然佢哋唔系做呢一份工啦，已经吓咁啊，未来日子又唔知点啦。不过咧，如果关心即系航空业界朋友佢哋嘅动态咧，可能呢一个 channel 都会啊揾到啲端倪嘅。既然咁贴地啦，喺表情符号方面咧，我彭仔咧就俾四个泪崩喊样。啊，唔知道咧，我呢位拍档佢有冇曾经谂过考空姐咧？ 有啊，你唔好再撩起把火啦。 啊！我收翻， 喂，但系你问咗啦，你已经你自己负责任啊！你 系有嘅，我的志愿系做空姐嘅。咁 空中巴士都系为佢而设嘅啫，你知唔知啊？ 我答唔上嘴啊！ 系啊 ，call me what？ 你最屘一句唔讲啊？ 唔讲啦 ，not you 啊！ 呢几日咧睇咗好多片啊，咁啊多咗呢个习惯咧之后咧，我发现原来咧又多咗个可以同仔女沟通嘅渠道喎。点解咧？嗱，而家年轻人咧对于睇电视咧已经好似成为一个历史咁啊！我见我女成日都揸住个手机咧喺度咔咔笑笑笑都好开心啊！咁啊八下佢睇咩啦？啊，原来咧佢而家睇紧咧个channel 咧叫做 Whistle 啊！于是我就试下揿入去睇啊，即系谂住同佢同步下啦。啊，呢、這个 channel 都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主题嘅，咁啊，例如讲下卡通片嘅歌啦、电影啦、音乐啦，又会揾下歌手朋友加入啦，亦都会有啲大测试啊、生活题啊、煮嘢食啊、行下街市啊、男生女生嘅问题啊，都即系好丰富嘅，林林种种咩都有嘅。咁啊，今日想同分享佢哋咧，其中一个主题咧叫做咧 Whistle 家长日啦。咁啊，想早啲俾个心心眼 emoji 佢哋啊？点解咧？因为佢哋嘅家长日咧系讲咩咧？就系啲 channel 嘅几个主持，佢哋分别咧会邀请佢哋嘅父母啦去拍片。咁拍咩片咧？系由主持带佢嘅父母翻公司嗰一刻开始拍。就将佢父母咧介绍俾其他同事认识，嗱呢一个咧系佢哋嘅阿爸同阿妈，咁有啲咧系好 proud of 咧，哎呢个系我阿爸，我唔介意介绍，但翻公司啦，咁但系原来有个主持就话我唔想咯，我唔知我阿妈制唔制啦，同埋好惊失礼啊咁，嗱咁佢哋咧邀请父母咧去了解一下自己仔女咧喺公司咧吓嗰个座位系点啦，啊同埋一日咧工作系做啲乜嘢啦，点解有份工可以咧咁夜先翻屋企咧？有一个咧直情两个月都冇翻屋企同个阿妈食饭，咁啊有个阿爸咧系直情跟住佢出去咧睇住佢女去做街坊，因为佢哋都会成日出去做街坊，不停咁样食柠檬，佢就感到好心痛，啊女咁辛苦嘅，在场咧喺个即系喺条街度咧不停咁同加油打气加油啊，努力你得噶，可以问多几个啦咁样。场面其实都几温馨嘅，体验完佢哋工作之后咧，佢哋仲会咧系翻到公司啦，就会有其他同事咧系扮老师，话头先话家长日啊嘛，扮老师做咩？派成绩表，派成绩表咧就系讲嗰个主持咧平时喺公司嘅表现，例如佢嘅整洁度啦、合作度啦，系啦，即系有冇啲甩甩漏漏嘢啦，咁样评分嘅。咁个阿爸或者个阿妈咧就会坐喺佢哋侧边听，咁好等佢哋知道更加了解，知道咧佢嘅仔女喺公司嘅表现系点啦，同埋同同事嘅相处好唔好嘅。咁啊最尾咧就讲埋大家嘅感想啊，即系。阿仔啊，阿女又讲感想，阿爸阿妈又讲感想啦。啊，见到啲主持咧好真情流露噶，佢哋嘅父母咧都表现得好好嘅，绝对冇失礼到嘅，亦都冇失礼啲仔女啦。咁样几个父母咧都知道，都即系分别都话啦，啊，原来而家知道佢哋做啲咩工作嘅时候咧，同埋啲同事同佢哋沟通好好啊，喺公司做得好开心咧。佢哋话好，即不约而同几个都话，唉，咁我唔担心啦。原来佢翻工翻得咁开心嘅。啊，呢几条片咧嘅家长日嘅片咧，有笑有泪有温馨，唔错嘅。我系俾个心心眼佢哋噶。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快早晨啊，炳辉仔。同埋阿拉人啊 ，Chris 拉人啊，我哋争取时间，快啲交俾你啦！ 我知道咧，今日系要讲动物科嘅， 系 咪？嗱，动物科咧，我咧就系 Chris 拉人， 系啊， 拉人啊，狮子，我讲狮子， 好啊，好啊， 系 啊， 狮子系万兽之王， 哇、wow ！ 狮子系非洲、亚洲好大只嘅猫科动物，但系。原来我哋中国系冇狮子噶，本来， 啊哎、 我哋有老虎啊，我哋有老虎， 哇，我哋有飞龙， 系啊， 哎，中国冇狮子，几时有狮子咧？原来话系西汉时期啊， 系， 嗰度古时咁耐啊， 有个人系咪叫张？ 张轩， 吓、啊、，yeah， 张轩张 uncle 佢咧去西域， 系。 佢咧就先見到啦，哇！原來喺外邊有咁大隻獅子啊！但係嗰陣時佢哋都唔係叫獅子啊， 係叫咩啊？ 原來話咧，最早嘅時候漢語啊，我哋叫啲獅子咧，哇！好難寫啊，個字咧九爪邊，跟住英俊個俊要企人邊，跟住另一個字係九爪邊， 係 兒子個兒字就係佢另一邊， 係 點讀？ 哇！好难、 啊，我哋有边读边咧，就叫俊儿啦。 俊儿咪即系赞我咯，我靓仔系咪咁样啊？ 系咪啊？ 都好搵唔出得街啊！啊，喺读啊，好奇啊，喺读孙艺， 孙艺， 咁系即系艺，孙艺系即系狮子咁嘅意思啊！ 即系我哋以前古时候咁叫佢咯。 哎呀，呢只孙艺啊， 好似好可爱咁啊！ 孙艺喺度啦，阿爷咧， 系啊， 系啦， 系啦，好得意啊！啊，我想问一下咧，咁狮子啦，不如我哋有少少时间，阿秀恩茄同埋肥妹仔，我哋一起扮狮子，一人试一次嗌， 你谂住嗌足三秒啊？ 睇你答唔系，你 试下先啦。 我系狮子，乸。 唔使噶，你平时讲嘢咪就系狮哮咯。 啊，瘦鹌鹑。 咦？系狮子瞓觉系咁嘅声噶。 哦，我瞓着咁嘅声。 瞓着咗觉。 咁 Casey 拉人咧？ 我咧 求偶啊，求偶啊， 求偶。我试下先啊。 哦，佢有鼻炎先噶。 我觉得都似啊，应该就系应该俾人哋拒绝咗。 情报官员话，俄罗斯同伊朗都试图干预选举，其中伊朗喺获得部分选民嘅登记资料之后，向部分支持民主党嘅选民发送欺诈电邮，目的系煽动骚乱同埋伤害争取连任嘅总统特朗普。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说，伊朗的电邮显示是来自美国一个极右组织，目的是散播虚假信息，并企图透过在大选制造混乱，破坏选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拉特克里夫说，当局没有见到俄罗斯有同样的举动，但知道他们亦都掌握部分选民的资料。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强调，美国选举制度仍然安全，选民要相信自己的投票相当重要，并要对未经证实的论述抱怀疑态度。全美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万的选民在大选提前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在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9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452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3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6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5元，跌8元，阿里巴巴300.4元，升2毫，美团点评264.6元，跌4.4元，建设银行5.8元，升1.5元。 工商银行4.71升1.2，小米集团22.45，系啱啱转咗。小米集团系报22.4，冇起跌。比亚迪股份143.5系升4.1，盈富基金25.48跌6仙，港交所367.6跌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4，瑞士法郎8.546，澳元5.5，加元5.885，新西兰元5.152，欧元9.179。每百日元对港元7.4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1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4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06美元，卖出1914.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青屿干线啦、丁九桥同埋昂船洲大桥咧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不过咧而家咧中线已经系解封噶啦，青屿干线、丁九桥同埋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咧已经解封，咁另外车速限制咧已经系回复翻正常。而较早前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枫树街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同去尖沙咀龙尾就去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方向荃湾、荃锦公路雷公田来回、马鞍山路翠拥华庭方向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田蕊妮的音乐选择， 同妈妈的歌，你会拣哪一首？ 哦，我梗系最亲啦。 如今看她多了一丝法令纹， 我太过唔体谅我妈，我以为佢乱谂嘢，佢睇个 menu， 佢睇唔到啦。 嗯， 即系你会懵啊，我接受唔到你老啊，你唔系咁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又换新电话，你唔觉得烦嘅咩？ 曾经有个主持同我讲啊，我之前揾好多嘉宾都系喺嗰个 app 里边噶嘛， 啊， 突然间转咗电话真系冇晒。佢话系唔 save contact， 就咁得上边一组数字，佢里边完全唔知啲嘉宾系咩人。 系啊，要认样都认唔到，有啲唔系自己样噶嘛， 系啊， 系只狗嚟噶嘛，有啲系。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佩， 沉相思认真做。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10点，仲要系朝早嘅10点啊。 吓，即系话。 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浮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啊，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噃，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天气男郎定女郎啊？ 哎，我嚟啊！咁啊，而家气温25度，上升咗一度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嗱，提一提大家啦。我哋头先咧三条咧瞬间看 channel 嘅片咧，其实都挤咗上我哋 Facebook 个专业度啊，《风骚快活人》嗰度咧。咁啊，大家可以自己上去睇下，有教泰文抗争啦，有呢个前空姐咧点样继续喺网上打拼啦，仲有呢一个 Visual 咧话咩啊？点样 家 长日啊？咁啊，带阿爸阿妈翻工，做嘢一啲唔轻松。 系 啦，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网睇下。喂，其实真系我强烈推介大家。咁假设你同我哋三个年纪都差唔多咧，咁可能你就会成日都发觉好阔噶啦。 你一嚟到咧拉高晒嗰啲年纪，我已经老啦。 哎呀，你咪变翻后生女咯，仲喺度嘈嘈拜。点啊，婶？ 明明我系最大嗰、那个。 你系咪想做最老嗰个先？ 系咯，而家你几好啊，变翻少女、啊。 我而家唔三唔四，你明明我做咗港龙一样啊。 你咪不三不四啊？你唔三唔四啊？咁我系咪香港大运啊？ 系啊， 系咯，我系廉航咯。 咁即系我做嚟， 你系国泰咯。 我哋三个喺晒 图，无良管理层， 唔系咯， 系 你啊， 晒啊，真系，唔系大家可以咧扩阔下眼界嘅，睇电视同埋听心机之余咧，都可以试下咧上网睇下啲片，系啊，你会发觉好似桂花田咁样咧，同仔女可能话题多咗噶， 嗱、嗯，当然啦，唔系个个听众都有 仔女， 唔系啊，即系冇咁我咁我咁大啊， 你 两个 真系大 嘅 系事实， 我咪就系冇仔女咯， 系啊， 系啊， 所以你冇 沟通咯，系咯，沟通唔到啦，而家咪 好落闸啊，我 好啊，落闸， 唔使佢过太。冇得 沟通，有啊，有 话俾你听， 有沟通冇商量啫嘛， 系啊，有通知， 系啦，唔系有沟通冇商量，系啊，嗱，喂，所以咧真系又可以讲下咧，即系头先阿鹏仔嗰条片咧，其实亦都系想话俾大家听，系啊，而家咧即系琴日裁员咧，直情系成个公司都冇咗啦，咁啊真系有好多嗰啲员工咧就道别机会都冇啊，我今日听佢哋讲嘅时候都系好惨，真系， 同埋真系睇完嗰个 channel 咧，先知原来真系。國泰嘅空姐咧，曾經喺上半年咧係簽咗一啲嘅 即係犧牲嘅協議㗎啦， 願意係犧牲自己啲福利 嘅。係啊，嗱咁而家咧究竟佢哋嘅出路係點咧？即係其實最老實係呢樣啦，即係你無論係點樣咧，係啦，你無論點樣話有工會幫你爭取一個更好嘅，其實一個更好嘅 package 啫嘛，佢都冇辦法令到你可以官復原職，甚至乎你要求佢話咧幾年後請翻你咧。我谂佢哋都知道机会好渺茫啊！ 即系佢自己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啊，系咪都唔看好？即系我仲未有咁嘅能力啊！ 不过你知唔知 都唔敢写包单？ 系 啊，原来咧佢哋话即系曾经咧佢哋咪都试过面对 SARS 噶嘛？SARS 嗰阵时咧，我睇翻咧佢哋有啲即系资深空姐咧讲翻咧，佢话唉世界变啊 ！SARS 嗰阵时咧，原来佢哋试过最长咧最长放咗两年冇薪假。 哇！两年 直情系停职停薪留职，即系话咧保住佢个人头，冇炒佢咧。我睇翻佢回忆咧，佢话两年，佢话呢两年咧，啲空姐直情系咧乘机进修啊。 系 咁，结果系真系可以俾佢翻翻去做，因为疫情过咗啦嘛，沙士嗰阵时咧。咁佢话而家就成个世界唔同咗啦。 唔系啊，问题就系佢知道有机会翻去嘛。即系譬如我今天， 系啊，你唔炒佢噶嘛？ 今天我离职 OK 嘅，咁我两年我咪自己搵路咯。话其实佢增值都系啱数啊。 冇错。 跟住我两年后我又哎 hello， 我又翻工啦。咁 系啊， 你增值完你仲可以考虑唔做呢份。 冇错。 系 啊， 我而家就系世界变啦，所以佢哋有啲人点解话觉得公司文化唔同咗咧？冇人对自己咁好啦，已经。当年就仲有嘅， 系 咪好怀念以前嘅台长咧？ 咁啊，好多人都会系咁嘅，咁啊，不仅只系台长嘅，你 好多个台都系噶， 系啊，唔净系你嘅， 系啊， 随时可以 swap 翻嘅。 我哋使唔使邓翻云啊？可能你都好怀念以前啲员工咧， 咁啊系啦， 哎呀，真的事啊， 你都好怀念以前嘅老板啦，系咪？ 一般般啦。 咁你怀唔怀念四头婆 啊？真情流露， 唔怀念，我唔识佢， 唔识佢但系有假放。 咩啊？佢 唔系咩啊？ 侍头婆有教坊 嘅。你系咪都喺 我讲嗰个侍头婆啊？ 讲英国咁样。 我知啊，系咯，咪九七前咯。 系咯，佢可以唔识佢噶。 我唔识佢， 佢都慢慢见到心机啫嘛。 好啦，讲翻我哋嘅转行大计。 转行大计，因为头先我哋话咧向前看嘅话咧，嗱、都算系雪中送炭嘅，因为马上咧有啲行业咧，佢就话喂喂喂。呢五千係啦，五千幾百個空中服務員咧， 5300個啊， 係啦，其實咧全部都係優質筍盤嚟嘅。 當然啦， 嗱，因為我哋琴日都講啦，佢哋個個起碼學歷高， 樣靚身材好， 係啦，樣靚身材好， 空少咧就大大隻，係咪啊？ 係啊，女仔啊，就算點都好，佢隻手一定掂到唔知幾高嘅地方， 門頂個位嘅，係啦， 一點幾米係嘛？ 係啦，點都做到嘅，同埋佢本身嗰個有溝通能力啊嘛，外語技巧又高啲啊嘛，咁。所以咧，佢话喂，照计就冇理由话 即系冇工可以俾佢做系咪？ 系啊，因为琴日我哋讲话有某啲 HR 咧，其实就都即系睇得几淡嘅 人力资源。 佢就话喂，唔系、你喺天空冇得飞，落到嚟地下就变成普通服务员噶咯。 即系 变成 平民啦，佢净觉得唔 系咁，本来大家都平民嚟嘅 ，即系将你嘅专长咧嚟到地面就冇咗噶啦。 系啦，嗱好啦，而家有边啲工作咧就向佢哋招手咧？嗱，我唔知而家听紧收音机，如果你真系做空姐、空爷嗰啲咧，你会唔会得考虑啦？有一个就系地产，地产有个咩咩角咧，佢就话啦，喂，我哋想招聘，系啦，因为佢话咧都需要大家咧，即系有好多人手咧，可能 sell 下楼盘啊，做下呢一啲工作啊，咁样咧。 等先，但系 呢种工种啊， 好唔同噶， 佢要扑出去睇唔睇楼啊，即 系 嗰啲， 同人揸班头要打过噶。 喂，而家你仲谂住点啊？你搵份工，其实以前佢哋做嗰个，佢都要 serve 下价一样噶啫，真系。咁而家佢就话有呢一个地产界，地系大。 如果你话 serve 下咧，我反而咧觉得佢咧去转真唔系冇办法啦，而家真系要转行，因为其他航空公司都冇咁嘅空间咧，俾即系收容佢哋啦。咁佢哋其實喺 serve 人咧，都其實嗱，我咁諗啊，我見到啲空姐都好友善啊，好有愛心嘅。安老院其實咧，即唔係我認真，唔係啊認真，因為佢真係好需要呢啲人手去，即好有愛心嘅人 啊。 但安老院嗰啲人要再有一個培訓，咁有護理專業㗎。 都 係， 咁你真係要考牌啦。 唔係淨係好心就算㗎嘛，大佬啊。 係，我知。咁即係話係咯。 唔係嗱，逐隔離先，因為咧點解地產咧，佢唔係淨係話某一間個地產代理口口講講喎。佢話咧有三間咧，即係而家好大嘅，譬如話頭先嗰個李家角咧。佢就有一個專組啊，佢話特別設立咗一個咧專組同埋熱線咧，講到明係啦，佢就話吸納咧今次受裁員計劃影響嘅航空業人士啦。好啦，跟住呢一邊咧，中原都唔客氣，佢話咧就有咧社交媒體度咧出 post 講明，就係話要招聘空姐空少咯，即係全部都係呢一班朋友咧，就係重點對象。 啊，你估佢會唔會有個佢特別有專組啊，專組專項去招呼啊？係啊，咁會唔會佢認為呢啲嘅空中服務員可以？有啲乜嘢嘅優勢可以好快轉型到做呢個地產代理咧？ 唔係，我諗就係頭先講嗰幾樣咧， 即係待人接物啦。 係啊，唔係同埋你佢哋都 語言能力啊， 語言能力啊，你又即係唔會暗春啊嘛，你冇見過空姐唔講嘢噶嘛，係啊，咁啊，跟住佢話美聯物業都係，佢話咧早前推出咧以空中服務員作為主角嘅一個叫做雲招聘視頻啊。就係專門招攬咧航空業嘅失業人士。哦、喂，我想話，無論 真係係啊， 係啦，無論最後佢哋成功機會率有幾高，唔理嚇。 或者係做啲咩崗位都好啦，係咪？ 我如果我作為航空業一份子咧，我都算老懷安慰，因為你諗下啦，我哋呢咁多個月，係啦，我哋咁多個月以嚟咧，其實都有唔少打工仔咧，就陰公冇咗飯碗噶嘛。有邊個咧可以好似佢哋咁樣咧？ 即 刻有一群人 嚟，喂，你過嚟啊，我嚟請你啊，你做冇得做嗰度就嚟我呢度啦。 冇錯啦，係啦。咁嗱呢个就雪中送炭啦， 有啲温暖 系啦。咁当然啦，有啲咧嗰嚿炭咧就唔系送俾你嘅，就你会令人哋觉得咧，有啲就好似㧬系塞落你把口度咁样嘅。 咁衰 咁，因为咧系啦，有一个咧，阿林作啊，佢又嚟啦，佢就话咧，佢要即系做保险。佢又擴充人手， 佢其實都好快手，每逢有啲咩好 hot 嘅新聞咧，佢都會好第一時間去扯上關係喎。 佢啊，佢自己做緊，佢唔係開，即係佢做緊保險呢個。 點解又會話佢係法律界？ 係啊，佢轉咗好耐㗎啦，即係佢你知唔知佢女朋友都轉咗㗎啦？ 我唔知啊，其實 真係我哋真係要幫你 update 下 真係。我直頭唔知點解有個咁嘅人。 係啊，佢係林子祥個仔，你知唔知啊？ 唔會， 係好在 唔會。 咁呢个阿爸仔系识嘅。 好啦，你讲完啦，咁佢点啊？去个保险公司。 佢啊，因为佢自己就出咗条片。 佢自己做咗保险嘅。 系啦，佢话咧啊，我咧就想请保险业嘅，系想请航空业嘅，但佢咁样形容嘅话。嗯，大部分原先从事航空业的人士都不适合做保险。他说你们需要的个人特质、心态和你们本身的工作经验实在太过不同了。 对啊，为什么不同啊？刚才我先说其实很多空姐都 很有心、很有礼貌啊，是不、是即是很温柔啊这样的嘛。 对啊，所以他说没有啊，我现在想着先跟有兴趣的、做保险业的人士呢就见面啊这样。所以呢就会说分享行业资讯这样呢。那可能对我今早听风烟呢有些保险、那些叫空姐呢都有啲兴噶，即系觉得哇，做乜踩到咁样啊？ 即系意思系话， 无端端即系一脚踩落嚟咁样，所以佢话大家唔好理，话咩大家自强加油咁样，系啦。 即系做咩行业唔紧要，但系你唔好留踩人哋噶嘛，系 咪 先？ 诶，其实诶呢类人士系咪想借个话题嚟抢风 口？不嬲都系 噶啦，我都 不嬲都系 嘅。 咁佢咪中咗咯？ 中噶啦，我 哋又 讨论咗佢噶啦。冇呢个世界系咁噶，虽然啲人成日都话 有卖有卖， 有卖有卖系啦。咁所以如果嗱，即系大家幻想下。如果你就是空仔和空爷，你会怎么转行咯？ 都看看自己有没有额外的兴趣。譬如他很喜欢网购的，那他是不是现在他已经兴大货的嘛，那就去做一下大货啦。又或者 是趁这段时间去增值一下又得，是不是 有如果家庭不是等着你开发可以休息一下先。 都休了很久了。 都休了很久了已经。 我感觉他要 即刻退上一次飞到三月我听到有些人说。 可不可以转化妆行业，因为他们都即工作。 其实我 觉 得 开礼仪化妆。 开礼仪班去学校教。因为他们即 都有晒嗰啲即系点样行啊，点样化妆，点样 set 头啊，嗰啲礼仪班系好紧要噶啦。 做 school tour 啊， 系啦， 都可以噶。 入学校一开讲座。 入学校开讲座。 系啦系啦， 咁先 教 可能先组织咗一个。唔知咩嘅組織先， 係 空姐嗰啲組織，咁就去申請政府嗰啲基金， 係啦， 即係攞嚟教學嘅嗰啲基金。 唔係，我覺得無論邊行都好咧，最緊要一樣嘢先，唔好諗翻轉頭。因為每一行都係。我有啲朋友咧，佢都係做過呢一行咧，你會發現咧，佢揾工咧，佢有啲選擇咧，就係佢成日都好容易諗翻轉頭啊！即係可能佢就話：喂，唔係， 我做住先嘅啫。 因為我覺得又好正常嘅，其實你唔好就係話空姐啊，可能你話我本身如果係一個部門裏邊咧，我係高級經理嚟嘅，我而家俾人裁咗，你要我揾工嘅時候咧，你好難唔同以前比較嘅。等陣先，我以前揾5万蚊一個月喎，我而家送外賣，我哋之前都聽過，係可以送，不過。会吃力啊，心里边又会有咁嘅谂法啊，真系。 咁但系问题，佢真系做，即系之前做紧，要啲时间适应下，自己要放下身段，系咪啊？ 又或者佢担心第二啲嘢佢做唔嚟，佢唔识做，因为佢做喺嗰个行业好耐。 其实系噶， 所以我成日话酒店业系最啱佢哋啊。不过酒店其实酒店都系 唇亡齿寒嗰抽嘢嚟嘅，全部都系。 都系唔系几掂当噶嘛？又系。 系啊，即系就好似彭爷嗰个咯，开网上 channel 咯。好多前空姐都中意讲自己啲秘辛啊，咁样嗰啲。 但如果个哇，5000几个， 系啊，又变咗， 增多足少啊， 增多足少啊！呢5000几个我哋都望住啊。喂，如果你已经有啲转工大计嘅，不妨都同我哋分享。 系啊，分享下你究竟而家会谂住做啲咩工 咧？会唔会有啲想参与广播界咧？ 你系咪请噶？ 喂，其实佢可以 CIBS 啦，系咪？ 都可以参与广播， 3嚿水。 好过冇啊！ 我哋都好捧嘅，其实 系咯，我哋可唔可以拍空姐广播剧啊？ 系喎， 天生云霄广播剧啊！ 唔系，但系我哋真系冇钱俾佢噶。 佢幕前演出得唔得啊 ？OK。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 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够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我觉得如果咧听呢只歌咧，而家真系会喊噶，即系特别系嗰啲行业嘅员工咧，真系会啊！你谂翻，系啊，你谂翻即系美好嘅岁月咧，嗰阵时咧，航空公司即系各间公司都系啦，佢可以扩充营业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同电视台可能联手啊、合作啊、赞助，同埋嗰阵时系几美好啊！嗰阵时佢哋都话一出呢套剧咧。多咗几多人即系 投身嗰个航空界啦， 投身航空界 跟住飞啦，系咪？ 咁今日我都睇到咧，好多 好唏嘘啊，真系 有啲报纸访问翻咧一啲即系好资深嘅航空公司嘅员工咧，咁啊有一位真系被誉为长毛界空姐啊，唔系空姐界长毛，长毛界空姐 系咯？点样咧？系空姐界长毛， 空姐界长毛 都发表嘅。 咁因为佢七八十年代佢话佢已经入行咧，嗰阵时佢话系最黄金嘅岁月，去黄金到点咧？嗱，舉個例子咧，真係阿田如果生在嗰個時代咧，你真係撲到你，唔係你真係撲到你，你點都要你減肥節食，你都想去做啊！因為佢話嗰個年代嘅空姐咧，係由保姆車接送翻工啊！ 哇！ 佢話咧，如果你喺九龍區度翻工咧， 驚佢趕唔切嘅，趕唔即係趕唔切翻工。 佢話因為係 好你好到咁， 佢話因為一個好矜貴嘅行業咧，佢話嗰陣時天之驕子，佢話佢唔俾佢哋啲員工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即係佢覺得喂，你唔可以咁樣嘅，你會可能俾人哋破壞咗對你嘅一種形象啊，或者咧即係對你嗰個地位咧。所以佢話咧，佢哋九龍區嗰啲咧有專保姆 車 就去嗰陣時 啟德 啦。佢話如果港島區嘅話咧，佢就搭渡輪咧，佢話有規定咧唔准俾人睇到佢著住套制服，即係總之一定 著校服一樣啦，好嚴謹嘅， 好嚴謹嘅嗱，真係全部都係美好嘅，即係天之驕子嘅歲月啊！ 祝福佢哋，希望佢哋係可以盡快揾到工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没被裁减的员工获发新合约，但是条款不平等，薪酬减幅最高可以达到大约三成。有员工向工会反映，新合约年期应该改为两三年，否则当航空业回复的时候，难以追上原先应有的待遇。黄思敏提到，工会早前向管方提出，员工如果自愿离职，应该可以获得三至四个月的工资赔偿，不同强积金对冲，但公司现时提出的离职方案不算慷慨。 佢又话已经去信特首林郑月娥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要求协助。国泰港龙航空停运，港龙航空空勤人员协会副主席梁佩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国泰冇诚信，决策欠透明。即使公司今次决定可以每个月减少5亿元的支出，但不能够补翻失去的诚信。梁佩允又批评国泰违背对员工的承诺，疫情艰难下选择直接摧毁港龙。他说有向公司反映员工愿意牺牲工资和福利，希望一个不能少，最终公司突然宣布有关的重大决定。他说政府早前注资国泰集团，最终对员工并没有帮助，认为政府需要负责。他又说公司并没有特别承诺日后会优先聘请今次被裁的员工，工会收集会员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21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时隔一个星期，单日新增病例再次超过100宗，累计25,543人确诊。另外再多3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死亡个案453宗。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个案有104宗，其中首都圈占82宗。韩联社报道，护老设施和亲友聚会相关的个案不断增加，加上单日新增的社区感染病例已经超过防疫一级响应标准的1倍，疫情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大选在一个几星期之后举行，情报官员说俄罗斯和伊朗都试图干预选举，其中伊朗在获得部分选民的登记资料之后，向部分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发送欺诈电邮，目的是煽动骚乱和影响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说，伊朗的电邮显示是来自美国一个极右组织，目的是散播虚假信息，并企图透过在大选制造混乱，破坏选民对美国民主的信心。拉特克里夫说，当局没有看到俄罗斯有同样的举动，但知道他们亦都掌握部分选民的资料。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强调，美国选举制度仍然安全，选民要相信自己的投票相当重要，并要对未经证实的论述抱怀疑态度。全美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万选民在大选提前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2点，跌61点，总成交金额51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5元，跌8元，阿里巴巴299.8元，跌4毫，美团点评264.8元，跌4.2元，建设银行5.81元，升1.5元，工商银行4.7元，升1.1元，小米集团22.35元，跌5仙，比亚迪股份143.8元，升4.3元，盈富基金25.44元，跌1毫，港交所366元，跌5.4元，友邦保险77.85元，升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8，人民币6.668，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73点，跌166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91美元，卖出1,91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喺桥中间快线嘅意外咧，就清理咗大约系两分钟。咁而家仲系车多，龙尾喺屯门公路口啊。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屯门公路口。咁另外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啦，封咗一段时间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咁就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咧，就有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噶。狮隧出九龙管道快线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少少车龙啦，排到去瑞丰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是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中山台荃湾，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同埋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音乐说，填让你的音乐选择。 同妈妈嘅歌，你会拣边一首？ 哦，我梗系最亲啦。 远近看他多了一丝法令纹。 我太过唔体谅我妈，我以为佢乱谂嘢，佢睇个 menu， 佢睇唔到咯。 嗯， 即系你会懵啊！我接受唔到你老啊！你唔系咁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还是怕捉不紧，微笑里一双病人。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阿豪，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0新聞翻嚟，風騷快活人啊！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63%，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咁啊，豪雨錄咧由之前我哋咧12:00先後先播嘅，而家提早咗半小時。咁啊，而家 我諗住咁樣踢添開頭。 係點啊？ 我諗住我哋嘟嘟嘟嘟嘟，係啦，網上面咧好多流傳咧就話豪雨錄係消失咗嘅， 係啊， 係真嘅， 係真係 12:00嘅豪雨錄真係消失咗， 因為改咗11:30新聞之後翻嚟， 係啊，講埋天氣先啦。 講咗啦， 頭先講咗啦，係啊，冇錯。 咁好啦，咁啊，由今天開始咧，豪雨錄將會係11:30之後咧，翻嚟風騷快活人咧就會做噶啦。而家有豪雨錄。 豪雨錄，你過得比以前好嗎？ 变。 美国嘅总统选举咧，就真系吓如火如荼啊！虽然我哋冇份选啊，但系个个都好关心啊，真系紧张过自己咧，好似选紧手指咁样咧，究竟选唔选到咧佢？你会见到琳琅满目啊！左右啊，前中后咧，有唔同媒体都有做唔同嘅民意调查噶。我成日都讲笑咁讲咧，如果你要根据而家咧美国媒体嘅民意调查嚟得出边一个会做美国总统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之后会有两个美国总统啊，因为他们的民调全部都不同的。但其中有一个民调呢，其实他的问法是挺得意的，我甚至乎觉得香港都应该引入这一款的民意调查。我相信你会很有兴趣去回答他的问题啊。佢呢个民调系由盖洛普呢个调查公司所做嘅，个问法好简单嘅啫，一条问题。朋友，你觉得自己同四年前相比，你嘅生活系咪过得更加好啊？ 也只会发现有自在一些。 嗱，呢个问法点解咁好呢？佢真系唔使再同你讲咁多咧。啊，你觉得评价点啊？做成点啊？佢都有问嘅。但系呢一条系更加直接到题，唔使讲咩评分，佢就系问你自己嘅个人感受。你觉得自己嘅生活比四年前，亦即系上一任嘅总统任期啦吓，究竟系咪过得更加好咧？呢一个咧系令到好多美国人咧都会觉得。是最客观的评分来的。因为呢，无论世界怎样，多少争拗，多少政策怎样变呢，喂，如果你四年前你还有一万元人工，四年后你得回一千元的，真的不好意思，你很难会支持呢他继续做下去，你也谈不上呢就是会生活过得悠闲舒适。所以四年前的你和四年后相比，原来是一条很重要的问题来的。 可减少伤心者。 咁如果你问美国人咧，据讲吓，而家盖洛普嘅呢个调查咧，佢就话有56%嘅人咧都话佢觉得比四年前佢系过得更好嘅，亦即系话咧奥巴马嘅四年前嘅管治咧，同埋特朗普呢四年嘅管治一比咧，佢哋认为喂特朗普系做得更加好、啊。嗱，咁呢个系美国人嘅选择啦。但系头先豪仔话咧，如果我哋香港引入呢一款民意调查咧，你又会点答咧吓？如果而家就要你一路听紧我哋呢一个广播，一路要你马上放低你手头上嘅工作，即刻答，而家答，马上答，朋友，你过得比四年前，你觉得你系咪过得更加好咧？ 也只会发 现有，我想可以答到话 yes 的朋友呢，我想真的凤毛麟角啊。你只是想想现在面对的是什么，我们讲了整个钟都是讲的裁员的工潮。打工仔这一格，我们逐格想想，如果你是打工仔，有哪个打工仔会说自己比四年前是过得更加好的？譬如我哋唔好讲话一般嘅行业啦，最出位明星佢都係打工仔啊。四年前同四年后嘅明星，你諗下争几远？而家明星呢真係讲多句都驚讲错说话㗎，摆张相角度摆得唔正嘅，可能你条命又生得唔靓㗎啦。如果你喺个网上面留言用错咗唔同嘅颜色做背景，可能你真系同只颜色一样，都变到好暗淡啊！喂，明星，我哋以前以为应该系最风光噶啦，而家佢话俾你听，风光都不在啊！真系处处都系限制啊！所以如果连明星咁好嘅行业，佢都话俾你听，好日子不在，好日子不在。你咁样数落去咧，其实都好难数得更加好。譬如你话老师咁啊，安安稳稳啦，以前谂住系咪作育英才啦？咁而家老师，你话俾我听啊，你个日子过得好唔好啊？ 改变。 家庭主妇都好难做啊，点解啊？因为而家多咗好多家庭主妇啊。明明以前呢可能呢个屋邨里面呢得我一个做緊家庭主妇啊，即係点知吓陈师奶你又冇一份工啊，唔係嘛李小姐你又要喺屋企度返工啊，又变埋家庭主妇。多咗人争呢个职业啊，而家多咗人同你竞争啊，咁咪好容易俾人哋比较囉。 可减少伤心者。 所以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究竟你有冇过得比四年前更加好呢？可能一啲香港人佢住嘅地方，你有冇比四年前更加大呢？你嘅人工系比四年前多咗少咗啊？定系你而家悠闲咗啊？系而家因为实在太多机会，系冇得翻工。上网你睇资讯系睇得开心咗，定系睇得灰心咗呢？你身边嘅朋友比四年前多咗定少咗呢？又或者咁讲啊，你身边嘅朋友喺香港嘅多，定系已经唔喺香港嘅多呢？ 自在星夜，双手分开远遮。 所以呢条问题虽然只系一句说话，但系够你咀嚼一世。朋友，你过得好吗？同四年前相比，你有冇过得更加愉快呢？ 台通识六十秒， 你有冇听过展翅清洁计划啊？ 梗系有啦，系劳工处一个帮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人揾工同埋提供培训嘅计划嚟噶嘛？ 咁你有冇 like 佢哋嘅 Facebook 专业呢？ 有啊，个专业叫人人有本事，只要 like 咗，以后一有任何最新嘅招聘活动或者其他计划嘅消息，都会好快睇到啦。 咁好似几好喎、佢哋仲有展翅青见嘅 YouTube channel， 入面有好多活动花絮同学员嘅励志故事，仲未揾到自己方向嘅年轻人可以从佢哋嘅故事中得到启发，你都快啲订阅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啱啱听过有刘德华《好日子》， 好啦，气温咧又随住我哋嘅节目啦吓，去咗两个钟咧，佢又升咗两度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何仔，我问你， 系 如即系呢个情景吓，唔同一个女官员握手，可以有咩损失？ 唔同一个女官员握手有咩损失？ 系 冇得握佢手心。 除咗 少咗机会，可能佢招紧驸马、王子啊、女婿嗰啲咁嘅嘢咧，可能就冇咗呢个机会。 系佢系冇咗样嘢嘅，但系唔系讲紧官员啫嘛，关嗰啲皇室咩事啫？ 官员，我亦系咁咯，你冇同佢握手，你冇一份工。 冇咗。 人哋话你同佢冇礼貌，即系等于你试下唔同啲吓，好高级啲领导人握手啊！嗱，你听日冇份工噶可能。 嗰阵时啊，沙士嘅时候啊，我真系冇同个长官握手噶，我同佢讲啊呢个时候握手，跟住佢就话冇紧要啦咁样嘅。 边个长官啊？董生啊？ 系啊。 点解你会见到佢嘅？ 嗰时我哋好巴闭噶嘛，成个台连埋佢哋一齐去洗楼啊。 系咩？咁犀利啊？ 系啊。 哇！你同佢一齐入唔到 lift 噶喎。 咪跟住佢。喂，屋邨嗰啲大啲，屋邨啲 l i f 大啲。 系啊，董生你先啊，你先啦。 佢嚟巡视啊嘛，睇下我哋做得几好啊嘛。 哇，犀利啊！ 佢就握手，可以握手我唔握我咁样。 原来你嗰阵时已经咁曳嘅，真系。 我是因为疫情关系，咁嗰时系讲紧大家唔好接触噶嘛，啱唔啱？ 嗰时已经系咁夸张嘅咩？ 啊，沙士啊，讲紧。 好啦好啦，咁而家呢个咩女官员啊？ 佢诶呢个系一个德国嘅女官员， 冇 系啦。咁 唔同佢握手，边个唔同佢握手啊？ 系一个系40岁黎巴嫩籍嘅一个医生。 O K， 系啦。 佢国籍有冇关系噶？同呢件事 有关系， 真系有关系。 系 佢冇同佢握手。哦 ，OK， 咁跟住佢就俾人遣返去咗黎巴嫩， 又唔系嘅，因为咧就系咁样噶，哦，即系我觉得佢哋好严谨啊呢件事，嗰边又A， 即系医生嗰边又严谨，那个女官员又系好严谨， 佢唔系握手，因为又疫情关 系，其实唔系唔关事，完全唔关事，系关入籍事， 吓，即系点啊？ 系，因为呢个黎巴嫩籍嘅医生咧，佢喺德国做嘢 ，OK， 咁咧即系佢做咗一段时间咧，咁啊终于啊可以申请到入籍啦，咁，咁啊佢啊娶咗一个又节外所少少啦，娶咗一个叙利亚嘅老婆 ，OK， 咁啊就咁大家 呢件事系冇关嘅， 唔系都有，我唔知佢 related 系呢个点咧有几多，因为咧佢咧就你知佢哋都有个宗教信仰噶嘛，系啦，咁咧呢个喺德国做嘅黎巴嫩医生咧，咁咧佢就娶咗个叙利亚老婆嘅时候咧，我就话放心，老婆， 系 我承诺，我唔会 掂其他女人， 系啦，我唔会同其他女仔握手。 哇，咁严噶？ 系因为佢哋都话佢哋系回教徒啊嘛， 回教徒唔握手噶咩？ 知佢咁样承诺啦，佢有咁样嘅 promise 啦，咁样 系咯。 Okay? 我哋香港人话唔掂嘅意思系真系唔掂啊嘛， 系嗰唔掂嘅系唔掂系咩咧？ 系咯，系唔掂噶嘛？ 咩唔掂咧？ 佢呢个唔握手都 系啊，唔握手讲紧， 冇晒人生乐趣啊！ 唔系佢净系去到好高啊，嗰个 系啊，冇可能噶真系。 咁啊， 阿婆跌落地下，佢唔扶佢啊？ 等先，但 医生嚟 噶，呢个唔知系咪一个重点。总之佢就话啦，我结婚嘅时候我应承咗我老婆，我唔会握其他女仔嘅手。 Okay, okay. 好啦，咁啊，跟住于是乎，咁啊，即系咁啊，结婚就结婚 啦，应承咗啦。 咁佢要考入籍试，咁样个个都要噶啦。咁啊，就系住咗一个年期嘅时候咧，考入籍试。咁啊，呢个德国嘅黎巴嫩嘅医生咧，咁啊就要考试啦。跟住咧就要宣誓啦，就话我要拥护德国呢个宪法啦，同埋咧反对呢个极端嘅主义啦。咁啊，仲用考到好高分嘅，因为佢系个医生啊嘛。咁啊，于是乎咧，咁跟住咧就考完之后咧，咁跟住就去攞呢个证书啦。 系 呢个时候就攞证书嘅时候出事。咁咧，咁啊，即系跟住咧就去德国嗰个领攞呢个入籍证书嘅时候咧，咁啊，跟住咧个官员啊，恭喜你啊， 系啊，你 可以 做德国人啦， 德国人啦，恭喜你啊，你真系考得好好啊，咁样，咁呢啲咁嘅即系礼仪嚟啫嘛，咁啊攞咗证书嘅时候，咁啊顺便咪握下手咯，系咪？ 系系系， 佢唔握喎， 佢唔握，佢缩开咗， 缩开，佢话 sorry， 我唔同你握得手啊，咁， 系系系， 跟住佢 个官员就问佢点解啊，咁样， 官员咧就话吓， 点解咧？ 点解你唔握我手啊？佢话我哋基于因为呢个叫宗教嘅问题啦，我唔知佢有冇讲加埋同佢老婆嗰个叫承 诺 啦，咁就拒绝同佢握手啦。 哦，死得啦！我估到啦，个官员觉得你竟然会有一种对佢嚟讲系咁极端嘅思想，然后佢就觉得你冇融入到我哋德国主流社会，我收翻你个入籍。哇 ！Exactly， 哇又唔使啊嘛。 佢咧咁嘅医生就话啦，咩事拒绝我咁样，跟住佢于是乎入禀噶，入禀佢哋嘅法院啦，咁跟住咧就被驳回啦，跟住佢唔忿气，再去入禀呢个行政法院啦，都系被驳回。 哇！ 原因就系 头先讲嗰样啊， 真系啊，佢哋咁讲，佢话咧就系话喂你咧就头先讲噶啦嘛，你宣誓嘅时讲个咩啊？呢个咩反对极端 思想啊嘛， 思想主义啊嘛， 系系系。 佢话你个教子主义嘅文化同埋嗰个价值观咧，佢话因为咁样咧嚟拒绝握手咧，根本你就将女性视为呢、這个佢咁讲啊，性友啊。咁咧，佢呢个举止咧，系意味住佢拒绝融入呢个德国嘅生活条件咁。 系系系。 哦，原来即所以我唔知佢拒绝嘅原因系因为应承老婆嗰、那个话我唔会握女仔手啊，定系因为基于佢嘅宗教问题？所以 嗱呢个系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系啊， 因 为 咧、 啊、 我你知唔知我即刻揾到网上面有新闻咧？ 系 以前喺唔同嘅西方国家， 系 有同样嘅情况，一模一样。 又系唔握手，所以 然后冇咗入籍。咁嗰单新闻咧发生喺几时咧？2016年嘅， 系 就喺瑞士。 嗱、okay ， 都系呢啲即系西方国家啦。 咁佢系咩人啊？ 佢咧就瑞士咧就拒绝咗一对咧 斯林嘅兄弟咧，佢哋嘅入籍申請。咁因為咧，佢話咧，佢哋就係本來又係敘利亞嘅，又係敘利亞。咁咧，佢話咧，瑞士當局咧，本來就希望啊，呢兩個男孩嘅父親咧，可以攞到避難資格啦，咁樣。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又係申請入籍啦。咁點知咧？點知？佢話咧，瑞士當局咧最後咧就暫停咗呢個家庭嘅入籍審批，因為點解咧？佢話呢兩個家庭嘅男孩子咧拒絕同佢哋嘅呢一個女嘅miss 啊老師啫，因為佢有家庭教育嗰啲啊嘛，當補習嗰啲咩咧，佢拒絕同佢握手。而佢就話啦，喂，原來因為呢個咧，真係佢哋穆斯林宗教裏面嘅一個嘅規矩嚟㗎。 哦， 佢話咧，佢哋真係唔同佢話咧，穆斯林團體表示，男人同女人咧互相握手係被禁止嘅，甚至乎咧啲人就問啦，喂，咁究竟你哋仲有冇第二啲規矩㗎？係，佢話有㗎。佢話咧，原來試過有穆斯林家長咧要求咧佢哋嘅女兒啊，就可以唔使上游水堂。 嗯。因为唔可以攞 到嗰啲身体啦，咁样。 但系唔系攞露嘅，即系话俾人哋见到咁多手手脚脚啊，系咪系咯？ 类似啦，因为你着泳衣，你唔会包到密密实实噶嘛。咁所以佢话咧，原来呢件事咧，咁瑞士嘅官员咧就话翻俾呢两个兄弟听。 都系讲紧佢唔能够融入到呢件事，即系打破唔到呢个。 佢话佢咧嗰个瑞士官员就大佢，佢就嗱，如果咁嘅话咧，你哋系唔应该同男老师都握手。 哦。 如果唔系，你就系性别歧视啦。你同女嘅唔握手，你系歧视佢。系啦， 已经系讲到性别歧视。 系啊，因为佢话喂， 但其实我遵行我嗰尊宗教嗰个规条啫。 而家佢就于是乎，点我话呢个问题复杂咧？ 系啊，好复杂。 你就同佢哋嘅文化咧，大家各地嘅文化咧，好有矛盾啊。因为瑞士嗰阵时咧就话，喂，握手系我哋瑞士文化一部分。 系。 佢话你竟然觉得呢个握手咧系一种 好唔尊重嘅。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 即系佢反而觉得呢样嘢呢件事咧系大众应该接受嘅。你个宗教虽然有宗教条件，但系应该都融入埋落嚟咯。 所以嗱，而家你一睇咧，真系唔系话德国呢个唔系单一例子嚟噶。几年前原来已经试过，佢真系 stop 咗唔俾佢申请入籍啊。 就系因为你唔肯，即系拒绝同呢个女性握手。 系啊。原来是有这件事在这里的，真的。咁所以如果你再推阔啲咧，嗰阵时法国咧，你记唔记得咪试过？ 好记得， 唔俾佢哋戴头巾啊嘛。 系啊，呢、這个我真系好深刻印象啊。佢话：喂，你做咩戴头巾啊？个个都系可以即系笑面迎人啊，同埋点解你要遮住？即系咁，当然大家明白系佢嘅宗教嘅条件。 又系要遮住啊嘛，系啊。 佢唔俾啊，法国嗰边。 系法国就唔俾啊嘛。 你入唔入呢个范围噶？唔该，你除面纱，如果唔系你就唔好入嚟啦。 系啊，嗱，所以嗱，点解我话呢个问题好敏感系咩咧？如果你站在佢哋嗰个宗教角度咧，佢一定会觉得点解你唔尊重我？你应该尊重我嘅。咁但系 咁嘅倒翻转头，咁点解你唔尊重我哋？我哋系唔需要嘅。 系啦，最惨就系面纱一回事啊。譬如握手咧，你就要当地嘅嗰啲妇女团体，佢就要接受就系、是。佢唔同我握手咧，你就唔可以话佢歧视我嘅。呢个系佢嘅宗教文化，就唔容许咧佢哋嘅男人同女人握手。 系啦， 即系唯有咁样谂咯。 其实佢嘅宗教亦都去都可能会话，哎，人哋嗰个握手系一个礼貌嚟嘅，又唔使咁。啊，我唔知噶，即可能佢哋即系忠于佢哋嘅文化背景咧，那个条规条咧好好紧要，唔可以破嘅。 嗱，但系于是乎你 咁啊，佢哋冇唔啱噶，大家都。 但系你又同我哋一个传统观念又唔同，又系入乡随俗嘅。 系啦。咁跟住佢要融入咧， 系啦嗱，咁入乡随俗呢四个字点演绎咧？对佢嚟讲咪系咯，你要跟我族，但系嗰个就话喂唔系，你入紧我乡，系啊嗱，所以 真系有排拗啊， 系啊， 啊佢连入禀法院两次都系被驳回，都输啊！ 如果你有瑞士呢个例子咧，德国就大条道理啦，因为好多欧洲城市原来都惊咧，你融入唔到咧就会有第二啲嘅矛盾， 有第二啲分歧啊， 系啦，系啊，但系而家你要认识更多啲条例啦，要。 通正是承受后果，呼吁选民投票支持拜登。特朗普就选择在辩论前一夜到另一个战况紧张的北卡罗来纳州参与集会。他说面对新型肺炎疫情，选民要在拜登主张封锁和他倾向令美国繁荣之间作出选择，又重申会将美军从阿富汗带回美国。全美已经有大约4200万人透过邮寄和亲身投票方式提前投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4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54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8.5跌8元，阿里巴巴299.8跌4毫，美团点评265.4跌3.6，建设银行5.81升1.5，工商银行4.71升1.2，小米集团22.45升5仙，比亚迪股份144元升4.5，盈富基金25.48跌6仙，港交所366元跌5.4，友邦保险77.85升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2，瑞士法郎8.546，澳元5.496，加元5.885，新西兰元5.152，欧元9.1792。每百日元兑港元7.40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1点，跌188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16美元，卖出191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汀九桥去九龙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一段都是车多，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马鞍山路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前辈， 梁荣忠，咩事啊？做咩咁叫我啊？ 崔杰彤，你之前做过神光第一线，我未做过，你梗系我前辈啊？ 唔系，你先系前辈，你老我咁多。 咩啊？ 你总我咁多入行，你先系前辈啊！ 邀埋阿欧、林慧、鲍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要消除歧视，首先要增进市民对于专注力不足及过度活跃性的认知。 今个星期我们会讲下首个香港 ADHD 关注周。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TV、 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风粗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以前选过特首嘅嗰个叫胡须咩啊？ 胡须佬。 唔系呀，成日用歌士的嗰个叫咩 Sir？ 哦，曾 Sir。哦，第一个字系曾字。 系啱啦。第二个字啊，面上边啊有粒嘢啊，嗰啲我叫咩啊？ 麻。 唔系啊。 系暗疮。 系啊。人各有咩啊？ 哦，人各有志，系个志字。 啱啦。你第三个字啊，食自助餐咧，第一时间咧扑出去攞嗰啲生嘅咩啊？ 生果。哦，我知啦，嗰、那个系果字，曾志果。 唔系啊，边有人扑出去攞生果啊？梗系攞生蚝啦，系个蚝字啊！ 我就系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云嘅曾志豪。 哦，你话嗰个成日讲 sorry sorry 嘅曾志豪咪得咯？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哇，系咁冚冚声声，27度咯，而家 哇，你真系最高气温又唔讲嘅， 冇啊， 系、哦、今日嗰个天气预测冇讲话最高气温会去， 唔紧要啦，佢有排升啊，同、哦、股票一样咁啊，好啦， 我哋咁话， 唉，成日都系咁啊，真系27度气温啦，红火危险警告咧都继续生效嘅， 股票可以抽抽叶咁系咁跌落嚟， 系啦，喂嗱，我哋咧有一句叫做崇洋媚外啊嘛，咁咧通常咧喺我哋嗰啲， 行仔系咪噶？ 都系噶， 系啊，佢周身名牌啊，佢 唔系啲好合理嘅。譬如你好好简单咧，你连买部手机咧，好少吓，好少人特登拣咧，就话我要买咧就系国产嘅，即系专门系拣嘅。你好少咁样谂噶嘛？ 我有听到不过事实系嘅。 咩啊？ 我身边有啲朋友咧系佢用紧嘅就系嗰啲外国公司出嘅，但系咧。佢都買一部咧，係攞嚟影相嘅，就係、是、國產嘅。 會嘅，會嘅，會嘅、 哦，有㗎。即係功能性嘅，係啦，即係功能啫。我哋唔會插卡嘅，係啦。 係啦，佢電話又唔會攞嗰個國產嘅。 但係佢又唔買相機嘅喎。 係啦，佢 冇人買相機㗎啦，而家好陰功㗎真係。係 咯。 係啊，譬如你講話你去超市買盒雞蛋啊，你都好少特登話嗱，唔該你同我指定買國產啊，我淨係買國產嘅啫，你都唔會㗎嘛。你可能都會比較咪澳洲蛋，又日本蛋，諸如此類啦。 呢樣我都唔會。 系， 因为可能今日鸡蛋系好，我 唔系噶， 我 好讲究噶， 唔识讲究。 系啦，好啦，人咧都有崇洋媚外噶，你听得最多咧、就系啲人就话，唉，有扮鬼妹啦，扮鬼仔啦， 即系异性啊。 系啊，唔系，即系你身边啲男女啊，你身边啲男仔女仔咧，你都会觉得咧，佢特登喺度扮鬼仔扮鬼妹咧， 即系嗰啲口音啊， 口音啦、 啊， 衣着打扮啦、啊， 高尚啲咁样。 系啦、啊，就算你唔系扮去到所谓西方嗰啲咧，你都话，唉、扮韩仔啊嘛，你睇咁啊，剪咁嘅头咁样咧。系啦， 日本女仔就假妹系嘛？ 系啦，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好少啦，即系东洋少女嗰啲。你好少聽咧，即係有冇調翻轉嘅咧？ 即係如果 有冇調翻轉嘅？ 調翻轉係咩啊？ 即係我要扮國內人， 有冇人扮亞洲人嘅咧？ 亞洲人， 即係話我哋好想。 阿祖咪好中意扮太仔咯， 亚洲人好酷， 系啦，亚洲人 你啱， 系咪 啊？佢中意扮太仔， 正正喺度我就 系。但系佢唔系想太，佢唔系想扮嘅。咁古天乐都系咁样，即系嗱，我哋听得好多都系话啲人咧，花好多心思想将自己扮靓啦， 金头发嗰啲 系啦，金头发啦，你 就唔系亚洲区嘅、嗯。 你有冇想象会调翻转咧？就有啲人专门就系话。我希望你认错，我系一个 Asian。 我又真系比较少， 系咪少啲啊？好少啊，系咪先？ 唔系你日本可能都叫即系最近都系去到日本咯，或者韩国咯。 而家就韩国啦、 啊， 如果人哋赞。唔係，人哋話你似韓國人咧，你可能會覺得你 沾沾自喜嘅係 啦， 讚 美啊！ 但 係 你唔好咁快信住， 係咪啊？ 有個逗號喎、 啊， 你真係好似韓國人啊！ 逗號 北韓啊， 北韓唔係差唔多樣嘅咩？ 都爭好遠㗎， 點樣爭？爭好遠㗎， 個墩位係咪先？領導人嘅墩位爭好遠、啊。 係啦，喂，而家真係咧有一個咧扮將自己要扮成亞洲人。 哦， 扮边个国家？ 佢原本系咩 区 啊？ 嗱，冇错啦，佢原本咩地区就更重要啦。佢喺我哋咧，我咁样去包装先，喺我哋好肤浅嘅角度里边咧，佢、应该系我哋觉得应该系好尊崇嘅嗰个身份嚟嘅。你会觉得咧，喂，大家学都想学你啫嘛， 点 你会调翻转噶？ 想学我哋？ 系啊，冇啊，佢英国人嚟啫嘛。 哦， 系 英国人。 咁系咪好肤浅嘅角度咧？成日都话， 系、 啊、想扮英国绅士啊？你梗系系唔系都想学嗰啲口音噶嘛？佢啱啱调转喎，佢系一个英国男人啦，佢就爱上咗 BTS。 防彈少年團， 咁都好正常。 唔係咯， 而家最 hit 噶嘛， 係啊，佢愛上到一個地步咧，佢直情覺得咧。你哋點解會覺得我哋西方人啲面口先靚啊？我覺得你哋亞洲人先係最完美 perfect。 多謝， 冇錯， 我真要講聲多謝。 呢個時候我哋梗係黐埋佢啦，我哋都係亞洲人嚟㗎， 因為我哋嘅即係嗰個五官咧，同佢哋真係好唔同，因為佢哋係輪廓等啦，嘢好唔同。 但我哋明明話咧，可唔可以幫我整高啲個鼻？係啦，但係佢啱啱調翻轉， 深啲嘅眼。 係啦，深腔高目啊嘛。 哇，呢個難啊！點樣將雙眼皮密？聯翻到 大家嚟，咁因為相對嗱，即係普遍性咧，譬如你話韓國咧，佢哋嗰啲單眼皮男生咧係多啲噶嘛，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哋眼細細咧，係啊眼蒙蒙咁樣噶嘛， 我都係噶， 你哋隻眼算大噶啦， 眼袋啊 單眼皮，單眼皮嚟 講，係 啊眼袋大啲啊，你都真係， 人哋讚我你唔抵得咩？話我眼袋， 你頭先自己讚自己啊， 你啊好奇咩？ 都正常噶，當冇乜人讚嘅時候，就要自己讚自己 我都讚自己叻女。 呢个世界冇人有责任爱你嘅，如果你唔自己唔爱自己。 呢句金句，你讲多次。 我抄低佢先。呢 个世界 冇人有责任爱你。 哦。 跟住下一句啦。 如果你唔自爱， 系啦，哇，呢句正啊！呢个只有咧成日经历冇人爱嘅朋友咧，先会有呢种体会。 我都系咁话，其实好多人爱我嘅。 你知唔知有啲 fans 疯狂咁迷恋你噶？ 你都好多咩事嘅， 你 都系噶。 唔系，即系你知唔知啊？即系照拉开笔，你知有听众打个电话上嚟咧，佢话要将咧桂花田张相咧贴喺床头嗰度啊，因为佢想生仔啊，真噶、 哦。你 系 多仔。 系。 我哋 已经取代咗， 我哋冇探细， 你取代咗 老公。个老公话咧，佢要黐住桂花田张相喺床头啦。 几耐嘅时间？ 几年前咋？一年前咋？ 而家有噶啦个结果。 唔系我哋觉得好匪夷所思。哦，你望住阿天，然后你都唔系冇嘢讲啦，冇讲嘢啦，我哋冇讲嘢。 真系好有力量。 系啦，好，我哋翻翻嚟啦。咁咧， 要专心啲对住佢老婆。 系啦，呢一位咧， 呢位英国男， 呢位英国男人咧，佢话俾你听，佢个名咧都慌死你，唔知佢英国人嚟噶。 系啊咩啊？ 佢叫做咧 ，Olia London 啊 ，London， 佢直情系啦，好笑啊。咁咧，佢2013年嘅时候咧就沉迷 K-pop 啦。佢喺韩国咧就短暂居住期间咧，啱啱就撞到咧嗰阵时出道嘅 BTS 呢对防弹少年团。 佢几大年纪而家？ 呢位朋友啊，我睇下先。哦，佢唔似啊，我应该 check 翻个样真系好 uncle， 好 OK。 诶，似唔似今朝我哋讲嗰个废老天师影到 嗰个四十岁中年， 怀疑系贼嗰个都40岁，俾人话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即系总之，你又知咧，因为西方人咧，佢哋唔知皮肤又相对冇保养得咁好噶嘛， 唔襟老， 唔襟老啊嘛。咁咧嗱。佢沉迷咗 K-pop 都唔緊要，鍾意 BTS 都冇問題。 但全世界都鍾意啦，因為點解收益咁大呀、啊、 就算你話呢，佢將其中佢哋一個成員呢阿志文啊，就當咗佢係呢一個偶像呢，都完全冇問題嘅。不過最大嘅問題就係、是佢決定將自己變成志文咯， 唔該整我個樣， 係 啦，唔該將我個樣整入佢個樣。 佢係一個西方白種人，佢要將自己變成一個亞洲嘅韓國人。 其實可能呢個工程仲大喎。 佢六年期間咧，大家聽下佢為咗追偶像去到咩地步咧？佢走遍中國啦、韓國啦、亞美尼亞啦、波蘭啦，去揾唔同嘅地方咧整容醫生咧，總共用咗幾多錢做手術咧？1,700,000 won。 哦， 咁即系几多钱 咧？ 你唔好响啊！你以为咧？1,700,000 won， 100万有冇啊？ 你净系整只眼啦？ 哇，100万整对眼嘅咋？ 唔系唔系，即系1,700,000，我唔知对几啊？ 1,100万港币。 哇，咁有钱噶佢？ 系啊，六年嚟佢用咗1,100万咧，总共做咗咧15项整容手术，同埋数百项咧叫做非手术性嘅医学程序。 唔系，佢太过疯狂啊！我觉得佢呢个行为，佢既然有咁多钱咧，你不如叫即系轻轻地，即系 你直头用嗰啲 钱嚟， 系啊，预前表演啊， 系咯，我哋咁话， 唔得啊！佢而家系爱上 佢啊， 佢唔系就系拥有佢，佢要自己变成佢 啊！ 其实你谂翻，等于当年咧，无论系谭咏麟、张国荣年代啦，定四大天王咧，大家梳嗰个头啊，你就 系 梳郭富城嗰个蟹钳头啊 ，B B 头 ，B B 头，喂，你咪即系想将自己变成佢咯？ 咁冇咁极端。 我哋唔够钱啫嘛， 唔系嘛，够钱你真系会整个 方法。唔系，你谂 啱啊！極端嗰啲朋友，你可能就想學佢粗大隻， 係 啊。譬如嗰陣時鄭伊健都係㗎，我哋好中意佢咧，你咪留長頭髮咯。只不過佢而家係誇張到咧，佢整容啫嘛。咁佢而家多咗個身份啊，呢一個咧 ，Olly London 咧，佢就話自己咧 係 係啦，佢話我係英國首個 K-pop 歌手，佢自稱。 哦，咁黑咪啊！ 佢勁過你，佢勁過你自稱係 out superstar， 係啦，佢亦都勁過我話自己係獨歌王，佢話自己係英國首個 K-pop 歌手，佢仲已經發行咗六隻 single 啦， 嚇， 冇錯， 其實佢真係好有錢， 佢係唱口水歌定咩啊？ 乜都得， 佢六隻 single 都 係，我係半唱嘅啫。 但最難頂係咩咧？係 點啊？我哋 佢話自己係 K-pop 歌手都唔緊要㗎，因為都話我都話自己係獨歌王啦，但最難頂咧就係佢整完容之後咧。佢接受佢去到韓國嗰度咧，就同一個即係女團嘅成員咧 ，Cryon Pop 嘅一個成員阿 Way 咧就做訪問。佢就話咧， 即係佢去走去做訪問， 係啦，因為佢出咗名啊嘛。 因為佢話佢係 K-pop 首個 K-pop， 佢就同人哋真係一個韓國嘅流行明星傾偈啦， 奇人奇事咁咯。 係啦，佢講咗句説話，就令到咧就連嗰個主持咧嗰個阿 Way 咧都忍唔住話。阿 Nani， 啊 ，sorry， 呢個日文嚟噶，對唔住。佢話你講咩話咁樣？佢話我而家整容之後咧，我試過喺韓國街頭。 人認錯佢， 俾人認錯咗，我就係 BTS 嘅志文啊！ 咦，佢真係好有問題喎！呢個係好混純嘅呢個人， 係咪肯定佢而家唔係情，即係神經失常嗰啲？ 我唔敢咁講，我哋只能夠， 即係話佢混純， 你只能夠話佢混純，或者佢真係好有自信。 係啦， 不過佢試過同志文嘅紙牌公仔結婚， 結婚。 哇！佢真系黐线，佢真系 我唔准你咁讲。 唔好意思，真系好疯狂啊！好疯狂， 我哋可以有 case 啊！我想话咧，讲到呢度，其实真系好有兴趣望下佢个样。 我都系咁话，我想知道一个外国人咧，就变成一个亚洲人嘅样咧，究竟系点样整容整到可以即系叫冇咁深眼窝啦，冇咁拱个鼻啦， 成千万 嗱、啊，佢有一张。就好啲嘅。 佢有冇谂住申请加入去 BTS 里面做成员？ 我先俾张侧面你哋睇。 后背啊！ 嗱，你哋俾啲反应咧，等啲听众有个遐想，我依家会挤上网嘅。嗱，呢张咧系叫成功少少噶啦，系咁样嘅。 哇！ 咩反应？你哋有咩反应先？ 哦， 系咪哦？ 女仔 嗱，系啦，以为女仔啦，因为佢真系好精致啦，好似塑胶公仔咁样嘅。 系先？呢个真定假噶？ 真噶， 坚系佢啊！ 真噶， 好难想象原本佢系一个白种人嘅样。 系啊，佢嗱，因为佢嘅呢张相咧就着晒嗰啲皮草蜢啦，因为嗰啲韩星好中意啲打扮啦， 同埋嗰个嗰啲唐啊，即系嗰啲 金色流音刘海头啦。 系啊， 咁然后咧 个下巴先至劲 啊， 系啊， 尖到 出嚟好啦。但系如果 攞嚟叫嘢， 好啦，跟住我俾另一张你睇咯。 佢原本个样啊？ 唔系啊，佢有张正面图嘅，睇你仍然会唔会认为佢真系一个韩。 正面 等等， 哇喺，呢个系 边位 uncle？ 呢个系 Sharon Stone 老咗之后嘅样嚟嘅， 点解会差咁远嘅？ 你一见到正面咧，你突然间发现佢就好似 Harry Potter 里边嗰个伏地魔咧，笠咗个假发一样咯， 变咗金色， 就变咗金色假发咯。唔系我哋想刻薄噶，系因为连嗰个韩团嗰个女生都话，你真系话有人认错你 系 志文， 就 系 用呢个我哋形容嘅样。 系啊，你话咧？ 我话都系靓嘅， 中意偶像中意到一个地步，我哋只能够话专业，佢系一个专业嘅狂迷啊。 Yeah. 道咧，点解话 BTS 咧会带嚟周边经济效益咁多咧？ 唔系一年咧， 净系中意佢， 唔系成韩国法例都话要改，唔使服兵役 想啫，想啫， 想 啦。我又觉得佢又特别呢位嘅旁迷啦，佢头先讲话佢系同呢个咩 志文嘅紙牌公仔結婚 喎，咁佢真係男性同男性結婚，嘻嘻嚟㗎 係咪？係啊，即係其實我冇人特別深究佢個性取向啦。不過你怎睇呢架？起碼都似係有係咯，佢都接受同性婚姻喎。 喂，咁啊好啱呢一個國際嘅 新潮流啦，係啦係啦， 係咪新潮流真係唔敢講？不過呢個國際視野方面咧， 係 原來話呢個教宗方濟国都最近喺一个嘅纪录片入边咧，又表达咗咧，就系话同性恋者都系神嘅儿女，就有权利咧组织家庭。吓，抄得好密啊！呢位女士， 系系系， 多谢你咁尊重啊！又话咧必须制定咧民事结合嘅法例啊，即系话你嗰个嘅城市如果系既然系有权利去组织家庭嘅话咧，咁应该嗰个城市其实都必须要有一啲嘅民事结合嘅法例配合去保障翻 佢哋， 要有法律保障。但系咁，你可能会问翻，咁唔系反对佢哋嘅宗教唔系反对同性婚姻嘅咩？咁 系 好啦。咁咧，方濟國佢係反對同性婚姻，但係咧就支持同性伴侶係獲得一啲法律保障。 係，即係佢話贊成佢哋有嗰個叫 union 啊，即係話佢哋可以有同性嘅結合，但係佢就冇話咧佢哋有呢個同性嘅婚姻。即系咧，结婚就唔得嘅，结婚就唔得嘅。 即系你一齐得嘅，亦都可以保障。即系如果你一齐嘅时候，都保障埋佢哋嘅嗰啲福利。 我谂佢意思系站喺一个系 即系唔好 结 婚 啫。佢系站喺一个法律保障嗰个角度去讲呢一样嘢。 即系有啲似咧，我唔知系咪好似之前譬如唔系话有啲讲话啊嗰啲团体咧，公务员啊，佢咪试过就好似唔知系房署定咩咧？ 有 一单 case 喺香港 成功咗啦。 系啦，佢就喂我个婚姻系喺外国嘅，咁但系我翻嚟， 外国系合法嘅，但系香港唔合法啊嘛。 系啦，咁可能佢要求嘅只不过组织家庭，佢或者叫做承认呢个家庭岗位咁样， 佢就会冇咗呢一个嘅权利啦。如果佢嚟到香港， 同埋嗰个交税啊，因为有夫妇噶嘛， 好现实啊。 咁但系我哋夫妇嘅定义系一男一女啊嘛。 所以佢而家就譬如佢举例咧，因为佢喺个纪录片里边提到嘅。系啦，佢话咧试过有一个男同性恋者咧，阿卢贝拉咧就话佢同伴侣咧想领养三个孩子，系啦，咁结果咧即系佢带到嚟佢哋个教区啦，咁就最后教宗咧就话可以啊，个同性恋倾向咧就唔系罪嚟嘅，不过佢话同性恋行为就系罪啦，所以佢话佢哋应该得到一个尊重嘅对待咁样嘅。 即系等先， 佢都几叻嘅讲嘢， 咁即系佢系咯，佢讲咗等于冇讲系咪？ 唔系嘅，佢喺 我支持你，但我又反对你。 喺呢一格嘅时候，佢就可以，佢就 好似好大胆咁样。 隔篱嗰格嗰啲，如果系法例嘅嘢咧，咁就 佢就唔得啦。 如果人哋本身有法例定明什么什么嗰啲，咁你又唔好走去破坏嗰个。 但系佢都算行前好大步噶咯，因为佢都算系话因为佢 开明派啦， 佢强调就冇人应该因为性取向被抛弃啦，或者因此。生活在悲惨之中啦，佢话所以佢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法律咯，系啦，但系佢又真系又冇话结婚， 所谓嘅婚姻生活里面有嘅嘢，佢又反对嘅。 系啊，嗱，所以譬如咧，如果你讲得具体啲咧，佢原来一路以嚟佢都愿意接纳咧所谓 LGBT 嘅信徒咯，即系就算你系 lesbian 啊，或者你系 gay 啊，或者你系 bisexual 啊，都可以即系成为佢叫做佢嘅牧民啊， 唔会拒诸于呢个教堂之外。 系啦，系啦，咁所以佢话咧，有一啲嘅国家嘅神职人员咧，其实都会祝福呢个同性婚姻咯，咁样。咁所以可能你要再研究多啲啦，究竟佢同性婚姻同埋同性结合当中有啲点样具体嘅分别啦， 细节系啲咩咧？ 系啊，不过佢 支持佢啲乜嘢咧？咁 系啦，不过真系向前就行出好大步啊！我哋要拭目以待望一望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暂时有一宗本地个案源头未明。本港寻日新增八宗确诊个案，累积确诊病例5269宗。 汇丰中环总行一对铜狮子在元旦示威活动期间被人喷漆和纵火焚烧破坏，之后一直由围板围封，复修之后今日重开。汇丰朝早举行铜狮子重开仪式，移走围板并为狮子点睛。汇丰香港区行政总裁施永恩向员工发信，话一对铜狮子史提芬和斯迪已经完成首阶段复修工作，但因为外国专家受疫情影响未能够到港，因此要留待他们能够离港的时候才可以完成余下部分。施永恩又提到，基于正是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的重开仪式以简单为主，公司之后将片段和图片上载到集团的社交平台。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颂茂说，正是与政府和医管局商讨有关资助住在广东省的医管局病人在深圳医院复诊的细节，期望最快可以在下个月初至到下个月中开始开展计划。卢颂茂说，部分跟进检查服务未必包括在资助范围，资助额亦都有封顶，但具体金额仍然有待特区政府决定。他说，如果以现时医院收取每名专科门诊病人平均收费430元人民币作估算，每人每次诊症资助大约是300多元人民币。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没被裁减的员工获发新合约，但条件不平等，薪酬减幅最高可以达到大约三成。有员工向工会反映，新合约年期应该改为两三年，否则当航空业回复的时候，难以追上原先应有的待遇。黄思敏提到，工会早前向管方提出，员工如果自愿离职，应该可以获得3至4个月工资赔偿，不同强积金对冲，但是公司现时提出的离职方案不算慷慨。他又说，已经去信特首林郑月娥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要求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干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9点，跌55点，总成交金额5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41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9元，跌7.5；阿里巴巴299.8，跌4毫；美团点评265.4，跌3.6；建设银行5.81，升1.5；工商银行4.7，升1.1；小米集团22.5，升1毫；比亚迪股份143.8，升4.3；盈富基金25.46，跌8仙；港交所366.4，跌5元。友邦保险77.8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5，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667，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3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7,68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13美元，卖出1,91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大家好，世间上恐怖嘅事多不胜数，今集不得了剧场有我潘少聪。 吓，连儿童剧都有你潘少聪出现啊！ 开头咪讲咗恐怖嘅事多不胜数咯，记得留意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拎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太后，帮我喺尾板度落啲货。 唔得，你架车好似冇双手控制装置。 你咪有双手咯。 老细，自从上次佢遇到工作意外之后咧，劫后余生啊，所以佢而家好安全啊。 系，我仲要啊，睇下你部车有冇视听信号装置同埋脚部防护装置添啊。 你边度学翻嚟噶？ 唉，经过咗劫后余生，学到好多嘢，咁先可以保护到自己噶嘛。 咁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系。周柏豪，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谁女有电话都唔听嘅真系啊！ 电话啊咩啊系咩？ 唉，就得我自己嚟啊！唉，豪基，唉系，就知道冇问题啦。啲货一翻，我即刻通知你。唉，得啦，听日饮茶啦。哎呀，次次都系噶啦，你都唔俾钱噶啦，得啊，系咁啦，拜拜。喂，诶，周记啲货几时送到噶？究竟喂？ 差唔多啦，阿爸。 你又知道差唔多？我话时话啦，你今日点解落嚟铺头嘅？呢、這个时间你通常啊唔会离开张床噶噃。 咁都俾你知道啦。做咩落嚟帮你手？你唔中意咩？你成日叫我嚟帮你手，咪帮你手咯。 你帮我手？有电话你唔听喎、 啊。 一刻买嘢你冇理佢、啊，有货要订你冇做、啊。你落嚟帮咩我手啊？ 阿爸，你做保安噶、啊，你咁样望住晒嘅吓，啊，就系、是、知你忙，所以咪落嚟帮你睇住间铺，我就系睇啫嘛。 攞只眼嚟睇啊，唔该晒。啊，等等，头先讲紧咩话？系，我要打去追啊周记啲货、啊。 周记唔使啦。 点解咧？ 乜点解佢哋架车嚟咗啦？ 哎，周记，哎，成朝等你啲货啊！ 你俾啲礼貌咁大声做咩啊？ 做咩啫？你下次改名做日记啊嘛，早啲有货都唔使等你咁耐啊！哎呀，早知你哋迟啊，我自己揸架尾板货车去拎好过啦。哎呀， 啊 ，Hello， 柏豪哥哥 ，Hello， 甜甜，豪叔，唔好意思啊，要你哋等啊。 唔紧要，唔紧要。 哎，行开啦，衰女。 咩啊？ 哎呀，柏豪。点解系你嚟送货嘅吓？ 阿爸，你唔知咩？由九月开始咧，逢星期二、星期四咧，阿柏豪都会负责嚟送货嘅。 系咩？ 系啊，系啊。 等阿爸可以唞下嘛。 唉，穗女，你睇下人哋柏豪几乖仔。 咁我都喺度啊，我喺度啊，爸。 应该嘅，应该嘅。我即刻落咗啲货俾你哋先啦。 好。 系啊，柏豪哥哥啊，你见你咁孝顺，我都帮你一齐落货吓。 系。阿穗女啊，你点样帮手咧？你识操作嗰个尾板货车嗰块嘢咩吓？ 我未试过噶，不过我谂系揿几个掣啫，应该唔难噶吧？系咪啊？ 嗱，甜甜，你咁样谂咧就大错特错啦！ 吓，我错啲咩啊？我讲咗句嘢，仲都错？ 唉，你知唔知咧？耐唔耐都会有一啲因为疏忽操作货车尾板而引致嘅意外噶，轻则咧就夹伤手脚，严重嘅夹伤埋个头，可能仲会命都冇添啊！ 尾板啫，使咩咁夸张严重啊，柏豪哥哥？ 唉、哎，你就冇留意啦，真系啊！ 咪系咯，我讲你唔听啊，你柏豪讲你就喺度威话鬼叫。 间唔中啊，都有啲工友啊，俾嗰块货车尾板夹伤噶。除咗夹伤之外咧，工友喺尾板上面做嘢都要特别个留神。如果喺尾板上面啊，跣脚跌落地下咧，到时好易受伤噶。 阿爸，我又冇谂过、啊、用货车尾板攞货都咁大学问噶，原来。 嗱、啊，你上劳工处嘅网页，有好多关于操作货车尾板嘅资料睇噶。嗱、啊，例如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的危害。嗰、那个安全指引啊！ 哦，咁啊，等我即刻上网睇下先吓、啊。 里面咧讲到明噶，嗱，身为货车拥有人咧，同埋货车装卸或检查货车嘅东主、雇主，必须要咧就货车嘅尾板使用采取适当嘅周全措施嘅。使用尾板嘅工友咧，亦都必须要注意指引里面嘅周全措施噶。 咁紧要 好多个周啊！你有冇听到啊？ 因为 周记讲啊， 因为周记讲嘅， 冇错冇错，几多个周我数我都数唔到啊！真系 好周全啊！真系、我睇到呢度仲话咧，尾板货车咧要安装呢五项嘅安全装置。 你识唔识字啊，女？ 你阿爸，你帮我读啲啊！我读 个一字啊！ 啊，冇啦， 包括一啊！ 哦，好啦，双手控制装置 二啊， 咁就有呢个视听信号装置， 好叻啊！三啊， 就上锁装置咯。 嗱，四啊，难啲咯喎。 唔系嘅，有脚步防护装置啊。 最尾自己读埋佢啦。 好啦，第五咧就有呢个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 哦、好嘢，好嘢。 阿炮哥哥啊，你叻啊，一定识啦。不如你讲俾我听下咩嚟噶？ 哦，冇问题。首先讲双手控制的装置先啦，个装置咧系必须要有两个按钮嘅。如果松开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按钮嘅时候咧，尾板就会即时停止运作噶啦。 哦，即系要揿一齐揿。 嗯。 哦、 而两个按钮嘅边缘咧系必须要相距唔少于260毫米嘅。重要啊，要安装喺佢嘅中线，距离货车尾部300至到600毫米嘅位置噶。 哇，好好严谨啊！咁安装咗对工有啲咩保障啊？ 阿女啊， 啊， 首先你可唔可以离开柏豪300至600毫米咧？你控得太近啦、 我睇唔明啊嘛，爸。 褪翻后，褪翻后， 哦， 跟翻个中线咁褪后。我而家试翻俾你睇下先吓。嗱，当我咧，你见唔见到啊？我双手咧。虎壳双形咁样咧， 系你有个爪喺度啊，爸， 就停咗喺个装置度啦。 哦， 咁我个身体咧，我就唔会离开个安全范围啦。 你紧贴佢咩嘢？ 啊，就算我想伸我个头入个车斗里边望清楚咧，我都会俾自己只手限制住啊。啊，所以话几时要赢人先要赢自己就系咁啦。我只手限制住自己个头而家， 系啊，俾不准进入啊。 系啦，当我松开手嘅时候咧，我又伸到个头入车斗里边咯。你话几咁过剂咧？咁、那个尾板又会马上停止运作啦、 嗯。 你睇我伸出又伸入，伸出又伸入，吓、啊、系咪可以确保就唔会俾嗰个尾板夹亲咧吓？ 冇错、 啊，我真系明白晒啊！咁嗰个咧咩视听信号装置有咩嚟噶？ 嗱、啊，视听信号装置咧，即系例如蜂鸣器同埋闪灯嗰啲装置咯，用声音同埋灯光咧去提醒工友要注意尾板正在操作中，好似我架车咁啊，装咗呢两个装置咧。提高咗附近工友嘅警觉，咁就可以有效咁样减低佢哋被夹伤嘅机会啦。 哇！即系做一次咁样上上落落嘅嘢咧，又要隔住啦，又要声，又要响，又要哎呀闪嚟闪去。哎，炮哥哥你真系好叻啊！咁我想问啊，咩嗰个上锁装置又系啲咩嚟？ 困住你噶个上锁装置。 嗱，上锁装置咧系装喺尾板上面嘅，有咗佢咧，当尾板收合之后咧，就可以更加有效咁样锁上，防止尾板意外咁样打开而击中附近嘅工友噶，好重要噶。 系、哦、咯，呢、这个真系好紧要啊、嗯！因为嗰块板真系太重同埋太大块。 冇错、 哎。我想问最后嗰个咧叫脚步防护装置同埋呢个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又系咩嚟噶？好劲噶！ 脚步防护装置。咁当然都系一个脚步防护嘅装置嚟啦。 有啲幽默周记啊你 嗱，佢呢个脚步防护装置咧，系用嚟防止任何人喺尾板上升嘅时候，脚步咧被尾板与车斗之间嘅空隙夹伤噶。 吓、啊，咁我帮你讲呢句啦。 嗯， 均速缓慢开合尾板系统咧，又系顾名思义，个系统可以令到尾板成个开合过程咧。均速缓慢，好似打太极咁进行、 嗯， 避免佢开合嘅时候，好似个鳄鱼咁样吸，哇！时快时慢啊，出意外啦！阿、 啊、 女啊，阿爸讲完，你唔系好似头先赞阿柏豪咁赞我嘅吓、 哎啊？ 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好犀利！ 阿爸你喊 Top Show 啊！哎呀，使咩你讲啫？哎呀，阿刨都识啦，系咪先？我你真系咧好重视呢个安全。头先咧所讲嘅所有嘅安全装置咧，你部车都安装咗。我讲咗咁耐啦，不如我帮你落咗啲货先啦，顺便我哋可以睇下点样可以操作嗰块尾板，我都想学下，得唔得？ 其实真系又唔使客气啦，我自己搞得噶，我自己搞得噶啦。 你粗重嘢留翻俾柏豪做啦，你帮我个隔篱街买烧鹅饭啦 吓。你烧鹅饭你自己食啦。 预防货车尾板危害，记得用足安全装置。我是周柏豪。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不顾受伤，但求在倾侧泥流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病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惊世恶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觅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背渡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差得很异常，任那风沙爪无牙张，要捏着爱坚强爬起那下胜仗，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动狂奔，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揀一个好古仔之前，先揀一首气质 demo。 难克痛到只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得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短？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冬，也一种回暖。留着各种故事，求不记得便算。 听 demo 咧，好讲第一感觉嘅。安仔今次听到呢一首歌曲 demo 嘅时候咧，即时脑入面有几个字出现咗嘅。优雅、俊永、电影感，而好快佢就决定咗要用呢只歌去讲古仔俾乐迷听。作曲 Lester， 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何炳信。 如果得老天成全，唯一情人不再走远。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陈建安《时光边缘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十分钟左右嘅风骚快活人， 系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嗯， 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头先阿豪仔讲到咧。嗰、那個英國男人咧，中意 BTS， 中意到係一個點咧，就係攞好多好多錢啊，整容整到咁樣啊！但如果有個風水先生話俾你聽，喂，阿師兄，呢兩位施主，你哋個樣子咧真係咧嚇骨骼精奇， 好啊， 但係總有啲缺陷嘅，係、雖然完美，但係仲有啲唔好嘅。 我都已經完美咯， 你會唔會聽到佢去改變自己，或者去整少少嘢咁啊？ 點？即是要用手術的形式 咁、當然咯。 譬如佢話你不夠長，你會不會增加 邊一個手指 生命線咯？係 啊，咁好難噶喎， 畫長啲咯。 嗱咁啦，如果佢係要真係 整粒麥嘅，咁你梗係真係自己刻意地整粒麥喺度咁樣，或者要脱走佢。 你爭粒文曲星就庇佑你。 我諗我只會係應佢機嘅咧，就係一啲 解 喺身。加喺身嘅，即係可以佩戴或者除低嘅嘢，或者係 手上面都好多嘢， 係啊，或者擺啲嘢。但如果係真係要用手術先可以達到嘅嗰啲，我未必會。 如果佢同你講你個胸咧，而家42寸咧個數字唔吉利，46啦。46寸就得啦，你會唔會增多4寸？ 咁呢啲唔係手術嚟嘅， 係 OK 啦，你做唔做？但你會為咗佢而做嘅， 去做健身啦。 係啦，但係你以後條腰圍咧，你要俾我算喎。係 啦， 32就啱啱好喎。係啦，如果你29， 如果你得30咧就唔得啦。 咁係咪會行唔到路㗎？ 係啦， 即係如果上身係46，條腰圍32，係咪不抖翁？不抖翁咁樣。 不抖翁， 係 咯， 倒三角。 係啊 ，He Man 咁樣。 呢啲你頭先你話喎，你能夠做到㗎嘛？你咪去做咯。 你做啦。 咁我做咯，我去做。 但如果你话要去到5尺8寸先能够达标嘅，咁你又揸轮柱，你又长期摄高只鞋， 又敲烂脚骨。 你会唔会 啊？你想我答个咩答法先？ 随你啫嘛，我都系问你啫。 我都话好啦， 咁咪话咗好咯， 系咯。唔知你想逼到我埋去边 度？我头先咪话咯，我愿意整容都愿意。 我话你有头发唔好啊，要你铲光你都铲咯。 哦，咁我会同佢讲冇办法，我啲头发生得好快噶，系啊，好茂密噶。 咁咪铲密啲咯。 系啊，铲得几密都好啦，真系。 睇相、睇風水、睇算命呢幾格咧，即係或者睇手相咧，你即係可信，即係你個 睇命、睇風水、睇相、 睇手相、睇 手相係啦，睇風水咁即係睇嗰啲啊嘛，咁睇個算命就係咩時辰八字係咪啊？ 係好啦， 咁啊睇相就睇個樣，睇相就睇相啦嘛。 跟住咧， 首歌都係咁唱啦。 相相，我睇你個相，我睇你 邊一格信啲 㗎？我睇你個全相啫。 你邊格信啲㗎？你哋 咁啊？我睇。睇相咯， 你有冇睇过先？冇 啊，冇啊！如果你俾我，只因为我惊准我唔睇啊， 系啊，认住啊，自己成日都 系啊。佢如果佢话我真系要做歌手嘅，咁我唔通我放弃呢一行啊？真系 都要啦， 系咯， 都真系要， 都就系要放弃啦，真系。 你咩意思啊？ 喂，做歌手咁受欢迎， 佢提醒我啊嘛，系咯， 几 多？ 唔好用 呢个字唔讲得噶。 哦，我恶你啊， 系啦， 即系凶恶又要连埋一齐讲，我凶恶你一下啦，咁样。 对面街啊，嘟姐都试过，因为嗰一个字系入咗噶， 千祈唔好啊。 我凶恶你啦，多谢九姐啊。好啦，咁你会点拣边一个信啊？ 睇风水， 风水。 咁即系话你屋企好多啲阵势 啊？我个位有。 哦， 系啊系啊，唔系咁我哋公司有噶嘛。你问到我，你得翻五分钟，你唔好又用呢招啊。 啱 啱啱。佢问到59分，咁你讲下咧。唔系你真系信你信几多啊？一日都唔入正题、啊，去到59分就是，哦，其实呢单新闻同风水冇乜关系嘅，系啊，有个人咧就话你行运咁啊，冇嘢啦。 我唔系咁样。 你大家都问到56分啊，又问我哋信唔信，又问我哋会点搞，真系又似你。 嗱，因为咧即系咁。 嗱，仲未入正题噶， 真系噶， 你听下。 我而家讲。 佢再问你问题噶啦，嗱，即系咁。 头先 你肯俾几多钱啊？嗱，你又答佢啦。 你系帮凶咯，咁你而家。 曾志豪头先又话，喂，睇手掌嘅时候话你条生命线唔够长啊，咁你系咪想搏长佢啊？ 戒心啲。 戒心啲， 真系 你制唔制？ 戒完之后会点噶？ 嗱， 系咪生命会长咗噶？ 唔系，嗱，唔知，总之条线系表面上话俾你听，真系长咗嘅，你做唔做？ 做，事业线都系咁样戒长咗啦， 冇得戒噶， 有噶， 蛋糕咩？ 可以噶，唔系都系摄啲糕啊，唔系蛋糕，都系钵仔糕啫嘛。 喂，唔系啊，泰国啊，而家咧，因为咧有个美容师咧，咁佢之前啊，唔系，其实佢之前唔系美容师嘅，佢系之前咧佢系卖鞋嘅，但系咧佢有一次去睇完风水之后咧，算完命唔系睇风水啊，睇完样，睇完睇埋手掌咧，佢就话啦，啊，原来我要咁样咁样啊，跟住佢于是乎咧，佢就去做啦，佢做咩咧？佢將佢嘅手掌嗰啲線咧紋深啲，同埋紋長啲，即係佢相信 呢個我係唔會信 嘅。佢 相 信佢自己相信 方法 係 啦，佢相信喎，咁佢真係走去做喎。咁佢做完之後咧，佢仲跟住話：咦，喂，其實唔係冇得做嘅呢件事。於是乎佢就開間美容院咧，跟住就話大家去紋嗰個掌紋啊。 因为我点解唔信呢，明明即系如果你信掌纹系会影响你嘅，唔系叫影响，系代表你事业啊、身嗰啲嘢嘅话咧， 将来啊， 将来嘅话咧， 你嘅一生啊咁样。 其实呢个系个结果嚟噶嘛，佢唔系个原因嚟噶嘛，即系举例， 即系出世已经系咁嘅纹啊。 譬如咧，我哋知道咧，如果喺医学上面咧，你肠胃唔好，你条脷咧有白胎啊嗰啲咧，或者好厚脷胎啊嘛，咁咧你就唔系食啲肠胃药啊，又唔系食多啲菜咧改善肠胃，你话得啊，我刮晒啲脷胎佢。咁我就身体健康啦，咁啊唔啱噶嘛。 嗰个唔系本， 佢唔会系啦，嗰个唔系本咧，不嗰个系结果嚟嘅啫嘛。但系佢唔会因为话，咁你刮晒啲脷胎，但我继续食肥腻嘢咧，你个肠胃都系唔好噶。所以我唔信咯。如果你咁样戒心一条纹， 夹硬去将佢拉长佢， 冇理由 啊，纹长啲啊，系啊，啊唔系，但系咧好多人咧，哇，真系 有人信， 佢人信咗，嗱，佢亦都转埋行，佢话。个上市话我调唔知咩线嘅时候咧，坐长啲咧就可以改变。佢而家真系改变咗，佢而家又卖鞋，佢变咗做老板，跟住 而且 生意大卖，佢好多好多生意好多客，咁咪即系改变咗咯，真系改变咗。 系啊，咁如果咁以后睇相咪冇嘢好睇噶咯？你条生命线，你条生命线生得唔好啊？系啦， 唔系佢有事业线啊，嗰啲乜市民线咁啊，好多条线 啊嘛。哦，唔系应该咁讲，以后咧如果系泰国庙街嗰度咧。佢就要 A B 铺啊 ，A 铺咧睇完相之后，喂师奶啊，你的感情线唔系几好、啊， 不过文长啲就得啦。 B 铺啊 ，B 铺收八折，你话呢度睇完之后咧，嗱攞张 coupon 拎住，嗰度有八折， 捆绑式消费。 系喂喂，如果咁嘅话就发达、 啊。嗱，啲人咧点睇咧？佢话啊，点解你嚟啊？咁样你真系信咩？佢话其实咁啊闻落去，咁脆长咗。咁冇其实对佢嘅人冇影响㗎嘛。 冇伤害。 咁但如果佢真係 OK 喎，佢真係带来。 做呢 係啊，啲人就係咁样諗囉。佢话咁冇相干㗎。 但如果我哋真係信呢啲嘅话呢、其实佢等于改变咗个命运呢，佢逆咗个天㗎喎。 天能啊。 佢而家真係逆天而行喎。个天要你条命得咗3寸㗎啫。你加到4寸。 咁。 真系 咁唔啱数喎，一定冥冥之中某个地方人就短咗一寸。 系， 哎呀， 佢自己都短咗一寸， 死啦！ 哎呀， 好紧张， 所以啲嘢都唔好信啦。 听日再同你讲， 拜拜。